嘅。咁啊，所以咧就今次我又揾到阿 Terry 幫手啦， 同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平時唔係喺好主流電台聽到嘅歌啦，我覺得比較開心嘅。 係啦，咁啊，今次咧其實我都有個主題嘅，就係講下呢個 Indie 音樂嘅。 係啦， 咁啊，不論係香港又好啊，或者日本或者甚至乎即係其他世界各地。 係啦， 咁啊，今集可能會比較少，都會 high 到下啲時事嘅。你話即係我呢啲咁嘅人咧，就點都會 high 到下嘅。 同埋一生活喺香港，你即係作為一個有。会留意时事人，你都好难避免呢啲嘢，咁其实好生活化嘅，唔需要太过逃避呢样嘢。 系啊，冇错冇错。喂，咁啊，听你就即系介绍下你自我介绍下先啦，俾啲听众认识下先啦。 好啦，嗱，咁我就即系以前就系喺电视台做过编剧嘅， 系 咁啊，跟住就以为喺电视台可以，都嗰阵时喺外国读完书翻嚟， 系 觉得哇，睇呢个新地音理念好好睇，入电视台可以做音乐节目。咁咪考呢个编剧训练班 ，OK， 从此就呢个漩涡里面发觉，原来咦， 原来 唔系嗰回事， 中伏嘅， 中伏啦。咁咪做咗唔同岗位，有个电台做，咁喺去到就帮好多年，好多年十几年前先有机会真系做到音乐，做到唱片。 系， 咁就一路，我主要都系做开听开日本歌嘅，由细到大都系。咁啊之后都系做啲唔同嘅日本唱片，即系做入边啲 band 啦、glee 啦、H Japan 嗰类 visual rock 啊，嗰年代叫 visual rock 啦。咁当然日本而家就佢哋好介意呢个名嘅。 哦，系啊， 系啦，因为佢哋觉得呢啲系就好肤浅咗， 哦，肤浅咗， 留咗而家要赢咗系 rock band， 咁都系包装嚟嘅，冇所谓。咁啊都系做音乐咯。咁其实喺香港，其实以前日本音乐就都好。流行，但系呢五六年就俾 K-pop 就打得好行，咁我都仍然希望帮日本一啲有质素嘅音乐可以做翻好啲啦。 系， 咁其实好音乐就唔一定系日本嘅，我好多地方个歌都有听。 系啦，咁啊，事实上咧，我同阿 Terry 咧亦都有啲即系以前喺工作上都有即系交流过、交往过。即系当我仲系我都未入行，我十年十多年前啊，因为我都未入行做呢个监制啦，即系未做阿 K 嘅时候咧，之前我都喺呢个唱片公司打工。 系啊，嗰阵我哋日本 label 有啲嘢拉。license 俾當時嗰間大公司， 係啦， 咁係大家啲合約開會期間就考慮過啦， 考慮過，咁亦都咧，即係嗰陣時咧，亦都即係有一啲日本嘅 ex 啊，我間公司咧，咁就有啲日本嘅 ex 咧想引進過嚟咁樣，咁跟住阿 Terry 咧就係其實嗰陣時認識嘅，係 啦， 咁樣就見佢帶呢個日本 band 過嚟啦，咁有一次咧，即係都相當荒謬嘅，都嗰件事就係嗰個日本 band 就係唱國語， 唱國語歌，當時係唱片公司老闆要打香港市場， 喂， 咁就逼佢哋。首粤语歌， 喂，嗰队系咩嚟话？ 嗰队叫 Lucifer， 佢 话日本一队虚幻乐队嚟，其实佢哋一本漫画改编而成， okay. 即系佢哋其实一个漫画系讲一队 band 嘅过程，咁啊将呢队 band 人真人化咗，其实全部都系虚构出嚟嘅。 系， 咁但系日本都好成功， 系， 咁后来喺泰国都更成功，喺泰国好，因为泰国好中意呢类。靚靚仔仔嘅 band， 泰國其實泰國人聽音樂幾開放幾好個 market， 估唔到佢哋喺泰國 幾好聽嘅，即係為啲製作水準好高。 係啊，咁佢哋喺泰國竟然係幾乎紅過日本咁滯嘅。 係係係 啊，咁佢哋最後收山蘇喺泰國做嘅。 哦，係啊， 解散嗰場都喺泰國做嘅。 O K， 係揾做。 咁就係啦，嗰陣時咧就荒謬到咧就揾呢一隊。就過嚟香港就唱國語， 係啦。 咁我覺得嗰次對我嚟講係一個噩夢嚟嘅， 大家都噩夢嚟，全世界成天人都好痛苦嘅經歷嚟嘅。 係啊，因為咧竟然咧要揾一個即係國語老師啦，咁去教佢哋，即係去拼曬音啊，成日咁樣就即係勉強唱咗啦。咁唱咗後來有冇出到街嘅咧？ 喺香港有出嘅， 係 跟住日本梗係冇啦。咁喺香港當時港唱公司出嗰個港版，好似當 bonus track。出咗嘅、 okay. 有出應該有出到 或者 hidden track hidden track 好啲應該要 talk 出嚟聽好啲， 因為嗰件事都幾丟架噶嘛， 都辛苦，因為其實主要大家好急嗰件事，因為個歌手好似臨飛前嗰兩晚先收到個歌詞， 而 平齋拼音佢都唔明你拼乜，其實佢唔知道你講緊乜，其實佢就好難唱。 同埋呢一種咧，即、就、係、是、外國人去 adapt to 另外一個地方，仲要係投人哋所好咧，通常都冇乜好下場嘅。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呢個 Bon Jovi 咯。Bon Jovi 真係唱呢個月亮代表我哋心 啦， 焦咗啦，即係做完以為可以打入中國市場，點知就即係話佢以前有過一啲即係好似 探阿達賴定係 係啦係啦 生日啊嗰啲嘢啦， 冇錯係啦，同阿達賴有關，於是都係封殺。 所以咧，即係因為今日咧都幾多新聞係關於即係呢個藝人被封殺啦，即係包括之前盧海彤啦，跟住又有啲新嘅消息啦，傍晚出現咗就係話呢個阿 K 又俾人封殺啦。 另外啊，台灣嗰個阿黃安就真係搞翻自己幾日，同鄉下盧廣仲 係啦，盧廣仲嗰啲又係啦，咁即係咧，凡係咧即係同呢個大陸好似有啲過節嘅都被封殺啊。 係咁你而家冇辦法，大陸都好強調要搞翻正確嘅思想，如果你用玩呢下嘢就。喂，即係隨時中意點搞你就搞到你㗎啦。 其實呢一種咁樣咧，就對於即係意識形態嘅即係監控啊、打壓咧，即係對香港嘅歌手啦，或者係呢個藝人咧，其實都即係都唔係新鮮事。 唔係新鮮㗎啦，係 啦。咁其實即係似雨傘運動嘅時候，其實阿明哥啊、何韻詩啊嗰啲都俾佢封殺曬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即係有參與過佔中嘅，或者係嗰陣時有即係表示即係個支持嘅咧，其實都預咗呢一日咧要嚟嘅，都係會嚟㗎啦。咁都係不過睇下幾時嚟點解嘅啫。咁啊，我自己個人就其實就即係我除咗係覺得嗰陣時好煩擾之外咧，實際上我又覺得唔係太大影響。 我都覺得煩擾多 係煩擾， 唔係主要係同埋發言人 冇錯。 討厭， 冇錯，係啦， 搞事嗰個人， 冇錯， 真厭咗，真係有時就 即係陳靜心呢個人咧，即係仲要，即係係啦，我覺得最近最煩擾、最困擾就係俾一個咁嘅人搞啊，係 啦， 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正義聯盟啊，唔係正義聯盟係李思嫣啫，啊呢個陳靜心呢一個咁樣嘅人喺度搞搞， 我成日將兩個混淆咗，其實都係差唔多， 係啦， 都係咁肉酸。 呢個陳靜心先至咧，而家先即係我諗佢就即係成為呢個篤灰天王啦，真係，即係天后啊，篤灰天后啊，即係咁樣喺度篤灰咧又話啊，又話依、這個，又話阿黃秋生啊，跟住又話盧海彤啊，而家又話阿 K 啊，咁樣。 係啦。 咁啊，即係呢個就一個賤人啦嚇。係啦。咁就，但係係呢啲係覺得煩擾啦。咁但係即係實際上嘅影響，其實我覺得都唔太大嘅，因為，唉，老老實實，你估呢個大陸市場真係好稀罕，兼且好易做咩？ 同埋而家都真係唔易做。 佢都耷啦，根本係。 佢都耷得好緊要，同埋即係就算你其他歌手翻大陸揾食都而家其實都係辛苦咗，唔係容易嘅。 係 好多人好著力，有啲最近有啲有四個都幾鮮靈嘅男歌手，咁咪組咗一個團。 係 即係我又唔係好想開唔開得名講。 開得㗎。 男人幫。 哦。 咁好明顯，你歌曲方啊各樣嘢都好明顯係。主打內地市場啦，但係都其實唔係好成功到。 咁 真係其實內地都可能都好飽和好多，而家加埋真係以前啲人可能錢多就會多啲 entertainment 啦，而家上面都少咗好多 entertainment 嘅嘢啦。 係啦，同埋我估咧嗰個即係所謂中港矛盾咧，或者佢哋嗰種民族意識咧，其實佢哋都好似好強咁樣，即係好保護主義嘅。 咁同埋都相對翻，其實你內地而家好多藝人歌手嘅水準都高嘅，即係你唔除咗講即係好主流，大家見到嗰啲。明星乜乜，即係李冰、范冰冰嗰啲都真係叫好國際化啦。其實你內地好多有啲有時啲 live house 聽歌裏面嗰啲樂隊其實都玩得好好，其實即係如果佢哋唔同層面嘅娛樂都其實佢哋都揾到自己內地。有嘅嘢，咁唔一定要下要再去睇出邊。 係啦，大陸裏邊咧就的確都幾多嘅，即係有天分嘅人嘅， 係 啦，即係咁。但係咧，能夠跑出嚟咧，往往都係嗰啲咧，即係玩雜技嗰啲咯。 係 啦，係啦，即係要哇上山下海啊，嗌到即係哇爆肺啊咁嗰啲先至得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卧虎藏龍係有嘅。咁但係即係。老實實嗰啲咁樣嘅 style 亦都係未必我哋即係啱我哋香港人口味老實實， 同埋都唔係咁易接觸到佢哋能夠出到嚟嘅機會真係好微， 係 因為你知，但係問題點翻轉，你內地人反而有一啲人，起碼佢哋而家對音樂個有時個開放態度咧，可能比香港更好、我有少少感覺。咁我舊年暑假翻北京幾日做少少嘢，咁我之前係已經十幾年冇翻過北京，咁就去咗即係有朋友介紹咗去一兩條街裏面好多 live house， 咁發覺真係個感覺都。比香港健康，起碼你 live house 都可以好多間，同埋裏面玩嘅人嘅音樂啊，都幾好。見啲人真係幾中意聽歌，好認真去為咗去聽歌而去 live house 嗰啲，係啦。咁你香港好過我哋揾個 live house 好困難啦、 啊。係啦，即係我諗以事論事咧，即係其實大陸裏面某啲嘅。excuse me， 啲大城市咧，的確就比較嗰、那個即係國際視野咧，其實係有時比香港更加遼闊嘅，即係譬如上海咁樣，其實我就好耐冇翻過上海，咁但係即係我記得十多年前。可能冇啦，所以八年咁樣，即係八至十多年前，咁有翻過上海嘅。咁、其實上海就係好多一啲外國嘅廣告公司啊，嗰啲大型嘅 entertainment 公司咧，都會集中喺上海嘅。咁其實佢哋亦都會即係有邀請好多即係外國嗰啲 act 嚟去演出啊， 成 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能夠接觸得到一啲即係外國嘅物 文化咧機會咧隨時比香港仲多，同埋咧佢哋有好多嗰啲嘅即係小型嘅即係live house 又好啊，或者係啲 bar 啊，成咧有啲人咧玩 jazz 係好勁嘅，因為佢係可能會請啲外國嘅人過嚟，跟住可能帶起咗當地嗰啲啦，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專心喺嗰度，即係可能富二代定點樣啦嚇，咁就喺度專心咁樣喺度磨練咧，咁又玩得好好嘅，即係以音樂論音樂，唔好理佢即係嘅即係 背景先， 係啦，唔好理佢背景，咁但係咧即係。在呢一方面咧，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咧，佢哋所即係接觸到嘅一啲即係文化啦嚇、可能會係比香港更加闊嘅。 同埋香港都難、就係搞親呢類 show， 就算你主流好非主流好，都十次九次都係事前都要。知道你啱啱聽過第一首歌，例如一隊台灣嘅 indie band 叫皮箱皇后，即係皇后皮箱， 皇后皮箱 佢最新一個大碟叫《超時空歌女的快活》嘅第一首歌叫《驕傲女郎》。咁佢哋早幾個禮。應該一個月到都喺香港喺 Internet 做咗個 show， okay， 我帶我去睇。咁當晚其實現場我估50-70個觀眾到啦。咁所以裏面有一半咧都係 即係 冇買飛入去嘅，即係大家識得。咁我哋因為我識，本身我同個主音阿 Kala 都好朋友，佢幫我做好多嘢，咁大家好 friend。咁我梗係都要俾錢支持，所以發覺其實你香港做啲 live 真係難做，你考多時錢唔係個個願意。攞嚿錢帶啲音樂入嚟，咁、所以都明白你內地有時可能其實反而易做啲喎。其實之可能即係富二代，咁我有錢，我要 promote 自己，我贏， 係啦，我要玩， 係啦，冇問題喎。 或者我捧我條女去玩， 係啦，呢啲你可能你攞可能使10-20萬人民幣已經好正，但香港佢哋嗰啲人數可能講緊其實 cost 你2-3萬港紙都搞唔掂啊，好慘。即係我舊年我哋都帶咗到日本 Lunacy 嘅吉他手要翻香港做場 live， 其實。有40,000+收入都已經叫做唔使 high 到， 都係 好難做。 唉， 香港就因為 好人知，好得意嘅，即係香港咧。其實我諗嗰啲即係聽眾去睇 show 咧， 一成話冇 show 睇喎。 係喎， 日日鬧我冇 show 睇喎。 但係亦都某程度上咧，都係好似好即係跟即係偶像崇拜嗰種心態去，即係呢個人係我嘅即係偶像，或者我係佢粉絲咧，我就會去咁樣咯。Indie band 界都會係咁樣嘅，有時 喺 Indie 都好。以前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好抗拒香港啲 indie band，因為有時睇啲學校、大學嗰啲 band 比賽，佢哋可能佢哋台下得個5-6個觀眾，佢哋已經覺得自己超級巨星，即係覺得哇，我已經係 super star 啊！咁嗰啲變咗係佢哋有時我明白台上面藝人個歌手可能都要嗰種虛榮感係有一種動力，但係時已經過分咗。但係呢10多年，我又早幾年又參加去啲樂隊比賽，又出翻嚟去做一啲評判啊，聽發覺個方法就取向唔同，有啲人真係比較中意咗音樂，台下真係嗰啲人係會覺得我唔識你，我都願意去聽下你去嗰種心態 係啦。咁我覺得咁樣係先健康啲咯，即係你話如果真係純粹係我識嗰個人，我捧佢咁樣去玩咧，咁就好冇人嘅。 係啊， 咁所以亦都點解即係譬如你啲名不相對名不經傳啦，譬如皇后皮箱呢一啲咁樣，我都未聽過啦。咁但係真係好台灣 indie 嗰啲咧， 係啊， 其實你聽嗰個音樂咧，其實係做得相當唔錯 嘅 喎。 佢哋即係佢以台灣嚟講，以 indie band 算係比較成熟嘅一隊，算係即係其實佢哋其實都可以做主流，不過我估佢哋唔係好願意簽主流公司，因為佢哋其實本身4個都有自己嘅工作，但當佢哋好大部分份工作都為咗希望維持到個樂隊嘅生活，咁佢哋其實因為佢哋我明白佢哋咁，如果你下簽咗主流公司或者唔一定主流公司，就算你簽一間好大嘅，即係外國好多 indie 公司都大公司噶嘛，你簽一塊簽咗大公司都好，一必然可能你又要犧牲咗一啲你自己嘅嘢，不論你主流 indie 都 好，係啦，即係啲宣傳策略上， 係啦，或者可能佢哋 咩歌啊咁樣， 係啦，因為佢哋而家就好自主，咁佢哋其實早。就係上次就係點解你會嚟香港，就係、是、因為佢哋本來翻去大陸走幾場 show， 咁就途經香港就想搞場 show， 結果就佢哋就搞咗。咁我本來我都想幫佢哋搞，因為時間忙，同埋因為我本身即係今次因為佢哋好急話要搞，我都揾唔到一個適合嘅場地。其實咁，但係後來都中間佢就自己都安排到。咁佢之前嚟過參加過香港幾次啲音樂節。喺內地都玩過啲音樂節，所以內地佢都有少少 fans 嘅，係啦。咁佢哋其實真係玩得唔錯，佢哋好玩啲，好60-70年代英式嘅 Rock Belly 咁 ，Rock Belly 嗰啲咁樣啦。頭先嗰一隻就係、 是。係啦，咁佢哋香港其實玩個現場嘅技術都玩得好好，其實即係呢類歌其實即係好值得支持去俾多啲朋友去聽，係啦。其實香港亦都有唔同。都有相對有多水準嘅 indie band， 其實有 咁啊，跟住嚟播呢一首咧，就係、是、一隊即係香港 indie band， 又係 indie 到唔 indie 嘅 band 嘅一個作品嚟，咁大家又可以聽一聽先啦。 this is a good ring, and all we have are memories, sky and years above. You know it, I'll just follow, you'll be fine, and all your fears and sorrows will see light tonight. 呢一隻咧就係、是、叫做 Generation Loss 啊，咁樣咧就係、是、又係一隊香港 indie band 咧、嗯。我先講就話其實香港 indie band 真係相當唔錯嘅。 係啊， 咁呢一隊好得意嘅，呢隊 band 咧叫做 Perse， P-E-R-S-E 咁樣啦。佢哋自知咧喺2013年咧出咗一隻EP 嚟嘅，五隻歌嘅啫咁樣嚇。咁都製作都幾精美嘅，大家冇視像睇唔到啦。我同阿 Terry 睇住嗰個唱片咧，都其實都整得幾好幾 OK 嘅，即係簡簡單單咁樣啦。 簡約呢啲。 簡約嘅，好似紙皮咯。佢我嘅 CD 我特登人都優先考慮佢，而外個揾唱片呢啲都嚟唔識。 系 呢啲包裝就通常都好靚，但而喺日本買呢啲十隻九隻就中伏嘅，翻嚟好難聽。咁包裝就好靚，靚唔少嘢噶啦。 咁但係呢隊 band 都幾得意嘅， 好清新。 而家就係呢一個組合啦 ，per se 啦，就係一個叫 Stephen 同埋 Sandy 兩個人嘅組合嚟。咁就係兩個人就係自己做曬頭先，即係你聽到嗰啲嘢，咁其實都係相當相當唔錯嘅。咁啊。但係咧，就佢哋咧同時間咧，香港 indie band 好得意嘅，好多時咧都會再撈其他人咧， 玩另一代㗎嘛， 另一代係啦，或即係於是咧，有時有啲人咧就係一。即係佢自己係玩緊幾隊 band 嘅咁樣，咁其實咧佢亦都另外 form 咗另外一隊 band 啦，加咗個鼓手啦、吉他手同埋一個 bass 手咁樣啦，咁就變咗做一隊另外一隊 band 叫 Stereo Is The Answer 咁樣嘅。咁呢隊 band 咧就好得意，其實我係識呢一隊 Stereo Is The Answer 先嘅，因為咧之前咧即係我年頭嗰陣就係同即係職工盟搞嗰隻工人碟咁樣啦，咁其中咧 Stereo Is The Answer 咧就係、是、有其中玩一首叫做《農村包圍城市》嘅，咁亦都係好好好嘅，即係玩得即係本來將一隻好正常嘅歌咧，玩到好迷幻，即其實佢哋嘅 style 就係有啲咁樣啦，即係少少迷幻，又有少少英倫，再加少少，即係佢哋好中意有呢啲咁樣嘅啲 chord 好特別嘅，即係轉得咁好清新啦。你講到個感覺係 咁，佢本身係。咩係美國人咧？英國人啦，定係 香港人嚟嘅個女仔，我相信係香港人嚟嘅。咁但係我男仔咧，我冇詳細問佢啦。雖然我認識佢，但係真係冇詳細查家宅咁樣啦。咁但係我相信咧，佢係應該係即係讀國際學校出身嗰啲，係啦。咁樣佢嘅作品多數咧都係即係英文以英文嚟做嘅嚇。 哦，咁但係就變咗以一個香港人做就相當有水潤。 係啊，係啊，即係自己整咁樣啦。咁呢首歌亦都係即係佢哋2013年嘅作品，我諗係佢哋嘅係啦 debut 嚟嘅第一隻碟。 用翻好正統 extended play， 係啦，係啦 ，EP 係啦。咁第一隻碟嚟，咁呢首歌亦都係即係我睇佢啲歌詞啦，希望我冇理解錯啦，應該都係講一啲即係佢哋而家係追尋夢想，即係想做音樂，但係唔知道結果係點樣，因為其實你知啦，香港尤其是香港呢個環境去搞音樂咧，即係通常都係即係下場都唔係幾好嘅。咁啊， 首先唔好定自己有咩目標，即係為即係希望係中做音樂去做咗先。 係啦，佢呢個意思就係咁樣啦，即係啦，佢唔知道個結果，但係。佢亦都可能知道可能會衰嘅，可能會 fall 嘅，裏面有個 fall， 成日都講 fall， 但係佢都會嘗試咯，即係會 try 咁樣啦。 因為有一次我做一個樂隊比賽，咁有一隊就係全部都係啲外國人喺香港大嘅，識少少中文，喺有其中一個靈魂喺港大讀牙醫咁樣嘅，咁嗰隊 band 叫 Hungry Ghost 魔鬼。 我又係許廷鏗咁樣， 好耐啦，係啦，但係 即係嗰個唔係許廷鏗嚟嘅， 唔係嘅，一個鬼仔嚟嘅， okay. 但係又識少少廣東話，但係佢玩得玩得好扎實。咁我覺得佢哋好仔，因為佢本身即係。由屋企應該有啲條件，唔需要靠做音樂揾食，咁樣讀嗰啲嘢都揾到食啦，又，但玩 band 玩得好好，即係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有條件，佢喂背上呢啲條件，佢可以唔一定係玩音樂，可以做第二啲嘢，可能去買架遊艇都得噶嘛，俾佢哋，即係覺得佢呢種幾好。 但係其實即係咧， 個條件希望佢又冇浪費呢個條件，做啲幾好。 即係香港呢種情況咧，我諗台灣都係嘅，即係你能夠即係要玩音樂咧，你係需要一份堅持，除非你係富二代，即係你係唔休嘅。係 啦， 即係如果你係話又要打住份工咧，譬如你頭先嗰對皇后皮箱，你都話佢哋係其實都係打住份工咁樣要維持 到 band。都買得好辛苦 嘅 都。 所有 indie band 都係咁樣，其實 per se 呢對 band 或者係 Serious The Answer 都係咁樣嘅，各人都有正職嘅。Stephen 佢自己亦都係即係喺另外有一個錄音室度，但係係啦，佢都係同音樂相關嘅嘢啦嚇。咁其實都係要靠一份正職去維持住。咁其實即係香港就係呢一種咁嘅狀況，就係話所有 band 你要有即係你能夠要專心搞音樂咧，係好難嘅。你一定要有一份正職維持住個生計啦，夾到有錢可以夾個 band 房，即係嗰啲 band 房啲租仲越嚟越貴喎。 係啊， 係啦，夾個 band 房咁樣先有少少時間咧，揸啲即係公餘嘅時間出嚟去夾 band 去練 band， 咁就你好難咧，就係話可以有一啲咧係可以全心去夾 band 啊，跟住我通過夾 band 做好歌，跟住去表演而維到生，呢個係好少嘅。而我哋見到好多即係 indie band 嘅現象就係咁樣，所以你講話即係香港成日講話。咩創新科技啊，搞創意，我覺得就多 Q 魚。 係啦， 因為你要搞呢啲嘢咧，你首先要有嗰個環境，有嗰個土壤先得嘅。 係啊， 你個環境都唔 favor 呢樣嘢嘅，完全都唔係即係唔係去即係輔助到 大家都要忙住去揾錢去交租、去供樓，或者甚至乎係即係而家係食嘢越嚟越貴。咁你點樣有可能可以即係培育到啲人可以即係專心一致去搞呢啲嘢？又點樣去培育創意呢？ 冇錯，就算有時佢放咗工，可能有工餘時間，但係佢個人可能做嘢到好攰， 乾曬， 都乾曬去做去玩。之前都即係啲就係去 band 房，見到佢哋都真係。好辛苦去大家一班人，去為咗夾嗰個 band 房。當有啲好啲就係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嘢啦，個收入穩定啲，就變咗真係為興趣冇咁辛苦。但係中間捱嗰個時期，堅持到嗰五年十年，其實唔係容易嘅事嚟嘅。 但係其實咧，即係唔好講話 indie 咧，即係就算而家就算叫做主流啊，都係好難做。即係其實。即係我覺得，譬如阿思咁樣，何韻詩，咁佢而家即係主力做香港啦。咁我覺得佢做得 OK 嘅，幾成功嘅，亦都我好欣賞佢。 好 respect 佢，好勇氣，因為咁勇氣唔係容易有嘅。 係，但係咧，即係你，即係我覺得佢嘅成功，但係唔代表其他人都可以會咁樣成功，因為佢始終有一個即係 build up 咗一個嘅即係聲譽喺度，亦都有一定嘅 fan base 咁樣。咁即係變咗佢能夠做到嘅嘢，好多好做啲好本土嘅嘢啊，或者係即係全係。即係 for 香港嘅嘢，有好多人 support 佢，但係唔等於一啲其他嘅，譬如呢啲 indie band 冇人識嘅，佢去咁樣行呢條路咧，唔等於係有人 support， 等於你頭先講話，即係幾好嘅 band 王後皮箱也好點樣嚟到香港都係冇人聽嘅， 冇㗎冇㗎， 係啦，咁所以即係嗰條路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即係變咗唔單止 indie band 難做，即係。主流歌手難做，譬如盧海彤咁樣，即係係咯，即係大陸有一啲，即係可能佢真係想有一啲嘅作品係可以大陸嘅聽眾都聽到咁樣，於是即係但係俾人篤個灰， 篤個灰 係啦。於是咧嗰個咩草莓音樂節就咩啦咁樣，係啦。咁而家又搞下 K 啦嚇，咁變咗即係其實。即係我所以話咧，香港搞音樂咧，真係冇乜好下場嘅，真係。 通常都係噩夢多過美夢， 噩夢多過美夢，即係除非係富二代，但係其實真係點有咁多富二代啊？ 但係富二代都要經過啲磨練，就算你講佢逐啲好似 Juno 咁叫今日嘅成功，但係佢都俾人恥笑咗好多好多年，佢都好捱咗好多年。 但係你起碼要有嗰個即係基礎啊， 基礎頂得到啦、 啊，有嗰、那個係啦，有個富音，有個成功需富幹喺度，咁變咗我中間可以我捱到，我守住堅持。可以咁樣有個條件，但係好多呢啲 indie band， 如果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呢對 per se 咁樣，佢亦都好在佢本身都係個工作都係同音樂相關，喺錄音室裏面做，咁如果佢都繼續有機會接觸到，咁但係其實有無數嘅 indie band 佢哋做嗰啲工咧，可能根本係同音樂無關嘅。 係啊，咁就講最上一個世代，好似 Beyond 嘅，佢哋之前譬如佢哋。做緊嘅工，阿榮可以做保險，大家都做啲同冇關係、冇關係嘅嘢，其實都係辛苦。 又或者再近啲一個例子，我同你嘅知，可能啲聽眾未必太知太多。我自己嗰對 Golden 係啦 ，Golden 其中有一個即係我公司嘅一對即係組合啦。咁其中一個男仔咧，阿 Ken 咧，咁佢都係做一啲同音樂唔關嘅日常，即係嗰個 daytime job， 即係寫字樓工。咁變咗係啦，佢又係要即係有嗰份寫字樓工去 maintain 住，因為即使係即係所謂主流，其實我哋都唔算太主流，即係喺主流與即係獨立之間咁樣一檔嚇。咁要去打條血路出嚟都好難，即係玩咗即係出發咗好多年，都其實都好難去賺到一個收入可以即係維持到生計。咁其實佢都要即係有一份即係 full time job 咁樣。 係啦， 咁所以你話 同埋可能都歸咎一樣嘢，香港真係始終某程度上市場細，即係成日都話你香港真係得個七百萬人口，有幾多人係會拎錢去買唱片？可能即係其實有啲喺外國就可能好啲，人口多嘅地方，即係我個比較大家會尊重去買隻碟。但香港即係可能賣幾百隻，其實你除翻七成八扣， 係啊，即係我都其實我就 辛苦 嘅，我真係好唔信嘅，即係我到而家都未完全妥協嘅，未投降得曬，因為我覺得即係你話七百萬人話多唔多，話少亦都唔少， 唔少其實， 只不過係即係呢七百萬人裏面會即係去。即係肯花錢買碟嗰個水分太少，即係變咗，我覺得其實係需要我哋，即係我哋自己係呢個音樂嘅從業員咧，其實要再做好多呢一啲嘅即係所謂聽眾培育嘅工作嘅。 我覺得聽眾培育工作係香港係好滯後 啊，好滯後，即係政府又唔會幫啦嚇，佢亦都冇任何 嘅眼界， 係啦，亦都冇任何嘅眼界，成日只係得口號。 系啊，啲咩创意啊，乜鬼啊，嗰啲咁样，净系识得整基金， 唔系 咯，整几个啲咩咩艺术发展基金啊，咩创意基金啊， 做啲咩出嚟？ 但系完全 帮过啲咩人都冇， 佢只系好 passive 咁样整嚿钱出嚟，你中意你啊申请啦咁样，但系申到你申请嘅时候又查呢样查嗰样， 你都令到你好沮丧，不如 系啊， 谂其他方法做算啦。 咁 好 helpful， 你亦都冇任何嘅即系愿景，冇任何即系领导嘅角色，变咗其实即系即系所谓听众培育啊，或者系嗰个环境啊，嗰个土壤嗰个培育咧，应该系好冇呢样嘢 嘅，即系冇土壤添，譬如沙漠咁样，其实系 系啊，所以好难搞嘅，咁净系识得喺度继续搞啊，嗰啲咩西九啊，整嗰啲场地啊，但系结果你咪即系最近就起，即系喺出边好近呢度啫，起栋九龙东。啊、其实又是一个地产项目，根本就是收购晒嗰啲咁样嘅工厦，将佢变咗做一啲商厦，或者啲租金越嚟越贵，反而系逼死晒嗰啲 band。咁样呢个叫起动九龙东啦、啊、叫做咁，连啲 band 仔都闹嘅呢嚿嘢，即系话佢根本呢嚿嘢就揾笨。 揾笨，即系有时去外国旅行，有时去有一次去巴黎咁，巴黎有啲艺术文化区里面，你真系有你闻到嗰阵除系真系。你嗰個你唔政府唔好搞你俾你自己自生自滅搞，你反而搞得好好 啲。即係你 graffiti 嗰啲又係，即係喺用九龍東嗰啲啫嘛。即係 graffiti by nature 就係通街噴噶嘛。係 啊， 佢就唔知點樣整個貨櫃箱出嚟，一整嗰個位嗰個定嘅位出嚟，你就喺嗰度噴啦咁樣。點會係咁樣嘅啫？真係白痴啊！真係。所以咧，即係香港嘅即係嗰個土壤咧，真係好難搞。不論你即係呢個獨立也好，主流也好，都好難搞。 係，同埋而家好多人鍾意要扮獨立啊嘛，其實 係喎。 你睇選區要幾多獨立候選人？嗰個 冇錯，係。 依家其實邊一個 label， 大家喂我扮得獨立出嚟，好似型嗰啲，或者叫做好似博到其他分，其實 係。 但你問題你唔係真啊嘛，香港好多時都扮獨立，你不論唔一定樂藝人又好，樂隊又好，即係你最好都係睇選區要幾多獨立候選人。好冇咁多啊！ 唔系咯， 呢啲嚟边度嚟钱先？ 系咯， 边个支持你先？ 冇错。喂，咁我哋听多首歌啊！呢队应该系真系独立嘅。我一阵又可以讲下呢个所谓艺术人打独立嗰样嘢，喂。 There are some times 哇，堅啊！ 嗱，呢隊就嚟自一隊日本，都叫做玩咗由98年到到而家仲 active 緊一隊 indie band 叫 The Band Apart。 係。 咁啊，嚟自佢哋第一張大碟叫 K and His Bike， 其中一首歌叫 Sarah Stone Song。 嗯。 呢隊 indie band 好有趣，因為我以前做緊日本。 呢隊真素人嚟嘅。 真素人，真素人嚟嘅，唔係假 素人嘅。 呢啲係唔肯轉做主流，因為嗰陣好笑，我以前就幫日本一間好主流唱片公司做樂隊 Glay 嗰間公司。咁我哋個 label 叫 Unlimited Records。 係。 就即係老闆覺得哇，我哋可以好 unlimited 做嘅，咁啊都賺好多錢嘅，咁、就會攞嚿錢咧，就十方公司另一個 label 叫 limited record， 就係 indie band 啊、 okay ， 都有成六七十代嘅最頂峰時候， 哇， 入同埋冇睇少個市場，嗰時有一兩隊 band 賣嘅碟係二三十萬張，老闆好笑咁有一兩隊。 啲咩年代嚟㗎？ 就係、是、噩夢年代係2000年嗰幾年， 是 就係、是、八大咗，跟住就香港喺嗰年咁啊！香港嗰時佢又同當時 Music Nation 係 啲高人好熟， 係 係咁咁啊，想攞啲嚟賣，咁老闆啊俾啲佢嚟揀， 係 咁嗰好啦。Limited Record 有幾隊 band 嗰時都賣成22-30萬啫 ，Indie 係咁啊，好開心。咁我哋主流 artist 就通常俾啲大 label 發嗰啲，咁、當然環球 Universal Japan 就同我老闆講話有啲咩 band 想發，咁啊整一兩隊好嘢俾佢啦。轉咗 major 之後賣得六七萬張，啲都好多。因為歸咎幾樣嘢，因為即係日本人會覺得就哇，我聽開 indie 嘅，點、我唔可能真係 anti 呢啲 major label 唔買嘅，真係有啲種人， 個 態度好奇怪嘅。即係啲都係女元叔啲好，有元叔啲好細間唱片鋪揾到啲、即係覺得我話日本抄唱片鋪，哇！啲 packing 好似好型喎，買翻先知中咗伏啲，好難聽。但冇理，起碼真係 indie 嘅。好多就話轉俾環球，咁你咁主流，咁我點解要聽？不如我再發掘第二啲 indie band 啦。咁但係所以其實譬如呢隊就 band apart 就堅持咗好多年。咁同埋哋好堅持唱英文歌嘅。咁其實因為日本人覺得唱英文歌啊，用英文 band 名而型，好有型嘅事嘅。咁但係到好早一兩年，終於出咗啲日文碟啊。跟住你以前日本其中一個即係波斯托華天后小野麗莎。咁而家一路都堅持唔唱日文嘅，好似唔知都中歸都唱咗一次日文碟。 係， 因為簽咗個大 label， 簽咗環球，好似只要出 又係環球，呢時環球時都係咁。 係啊，我同呢個 label 有啲好多過節故事。咁好笑嘅，咁其實日本真係日本人會好堅持，就會分翻你係 indie 定係主流去分到，即因為就因為啲流行榜嘅 indie 都有 indie 嘅流行榜，佢嗰啲榜唔關事，但係嗰陣時厲害到就去賣到唔知某個銷量就會可以 qualify 擺落去 major 榜嗰度嘅，咁嗰啲榜咧就會見到有呢啲。 即係呢度呢個情況咧，其實我估都真係同嗰個所謂身份認同有關嘅，即係有啲人係通過即係話啊，我聽乜嘢，我選擇啲乜嘢去，即係我嘅口味點樣去即係講話俾人聽，我嘅身份係點。 咁啊，日本學齋或者講個土，日本個土壤。是好嘅，不過日本人即係書籍有好多人睇書啦、聽歌啦，即係日本好多嘢都好有創意，係好同埋好貼心。日本人真係對音樂嗰個認同感係好強， 係 好尊重做音樂嗰樣嘢嘅。不論你主流 indie 定係即係街頭玩嗰啲，你都覺得係。大家都好尊重佢去做嘅， 即係同埋即係佢有時會係即係聽，我覺得即係我同人講，我聽 indie band 嘅點樣點咁，跟住即係呢一個係佢自己嗰個身份嘅一個部分嚟噶嘛。但係當佢如果轉咗做 major 嘅時候咧，即係變咗，喂，我本來係好型嘅，突然間聽 major 喎，雖然可能嗰個餡係一樣，即係嗰個 band 啊或者音樂一樣，但係即係呢樣嘢咧就會影直接影響咗佢嗰個形 象。同埋可能日本， 於是咧就會突然間就即係，唉、哎，於是我唔買啦。 係啦，同埋佢哋可能覺得就係、是，即係你主流嗱大 label， 你有咁多大 artist， 你咁有錢。我哋要支持一啲真係可能好獨立嘅 label， 我覺得係用嗰個心態都好強。覺得你哋喺好主係做 indie label， 其實大家明白 indie label 就算你有錢都唔係生活得容易做，咁佢必支持你。咁所以日本嗰啲好就是，譬如我舊公司就係佢主流揾好大嚿錢，就會擺落去做一啲培育啲 indie 嘅樂隊，因為即係佢除咗需要講佢有個社會責任，覺得就係、是，即係明白即係需要行為，你冇錢你養唔到你，咁大家譬如好似啲 band 都會願意就係、是、我願意我攞收入幾多部分去。support 呢個 label， 譬如 H Japan 個即係要吉他 Hide， 咁佢主流，但佢自己攞嘅人工開一個 indie label， 去簽啲好 indie 或者俾人冇人肯要嘅歌手，佢會養住呢一班歌手，覺得即係同埋好咯，覺得即係咁啊明白，即係我要取諸社會，我要養翻，即係你難保你唔會將來養到一隊好嘅 band 出嚟，你一定要 support， 咁啊明白做音樂其實唔容易，你都要生活。咁啊，別個就有啲咁嘅責任心好嘅，所以成個日本嘅音樂市場都其實比幾健康。 但 依家你可能叫做比韓國音樂 掩蓋咗。 嗯。 其實問題係因為主要日本少咗啲好大型嘅 artist 去供出嚟，供出去出邊。點解要韓國話係好 aggressive 去推出去？ 但日本嗰個內需又得唔得 嘅 咧？即 係內需 OK 嘅，都支持到嘅。 咁咪係咯，即係即使佢唔出口啊，但係佢內銷都得， 都搞掂。係，大家都係尊重音樂， 起碼都即係都少 support 到啊。但係即係譬如香港呢個 case 係真係冇呢樣嘢，即係內需都唔掂。 內需咯， 係係。咁但係頭先講到咧，就話有啲即係可能係藝術，因為其實近即係我諗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我諗咗一啲大 label 咧。都好好興呢一樣嘢，亦都加埋呢個互聯網啊、科技嘅普及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可能咧，揾一啲即係好似係素人嘅嘢咧。其實可能佢哋簽咗嘅，不過咧就由 YouTube 出發，先由 YouTube 出發，哇！跟住喺 YouTube 咧就好似以一種素人嘅形式走出嚟咧，得到大眾嘅追捧之後咧，跟住就突然間話俾你聽，得得，我係簽咗大禮寶嘅。 又或者參加啲比賽之前簽定曬，係 啦， 即係成個劇本度好曬。 冇錯，即係成件事咧包。包装到咧，好似系素人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呢啲真系艺素人啦。即系头先讲嗰啲区选嗰啲咧，无数咁多都唔知系即系系咩背景嘅，即系好多叫独立民主派、独立建制派都唔知咩嘢嚟嘅。咁而家即系最近呢几日亦都好多流传啦，即系讲话即系青年新。 咁我想问阿中出洋之系咩牌嘅？ 中出洋之系本土派。 咁佢系 激进本土派， 激进本土派 系叫做独立嘅，系啦。 但系我知道呢个名佢系佢身份证度改，咁但系政府可以批，即系嗰时会可以改我嗰个名嘅。 我谂得嘅，冇话唔得嘅。 法律上冇话 你。香港系一个自由嘅社会。 O K， 咁啊，即系可能有个人我要改名叫做潮吹达人都得嘅。 诶，都得， 都可以抗衡佢。 姓潮吹都 O K 喎。 系啊，咁得个名字咧，你中出，即系都主要都即系我主要觉得就系今次喺区议会选举，即系好有趣啲，有冇奇怪人走出嚟？ 系，其实佢都唔系即系特即係突然間走出嚟㗎啦！之前一路都已經即係如果即係社運圈比較熟或者會留意嗰啲咧，其實佢一路都有喺度，咁都係即係本土派嗰個系列啦。 OK， 咁但係即係近呢幾日就會多啲係即係關於即係青年新政 咁樣一個跑出咗，勝出得咁高， 係啦，咁有好多即係究竟喂原來哇部分嘅成員以前係呢、這個即係可能喺大公報做個暑期工啊，或者係即係啊 ，OK， 咁又或者係即係喺呢個民建聯打亦都係做過幫手啊咁樣，又或者係。即係當即其中嗰個召集人，就係、是、當佢自己喺呢個學聯嘅時代咧，或者即係搞學生會零七年搞學生會嘅時代，哇！原來又同中聯辦好熟啊，乜乜乜咁樣。我諗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即係我唔會跟車太貼咯，即係照睇即係得到支持。即係我覺得究竟係人係鬼呢啲嘢，我覺得就即係時間就自然會話俾你聽㗎啦。即係用翻好老土嗰句，即係聽其言啊，觀其行。我就唔會跟車咁貼嘅。 但係其實即係而家好多人跟車太貼 嘅 真 係。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係俾到大家一個即係好清楚嘅信息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嗰啲素人，究竟係真係堅素人啦，淨係偽素人咧咁樣？ 唔係，而家真係資訊發達嘅，其實、你唔包裝，即係你唔扮得幾耐嘅，同埋大家都會去努力去揾。其實而家即係起底，其實 再加上係啦，呢個高登起底組咁樣， 真係好厲害，唔係 好厲害㗎，係啊。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呢隊 band 咧，係咪素人咧？因為個名 Lunacy 咁樣咧，跟住我哋會播 Lunacy 啦。咁係佢係素人嚟嘅。 曾經都好素人嚇，咁日本都以前有一個好大嘅 indie label 叫 Excessive Records， 咁即系 X Japan 啊，嗰啲 Glee 嗰啲係喺嗰度出嚟。咁嗰陣時我哋就都本身佢哋一班好中意音樂嘅人，自己 group 埋一齊。咁啊，跟住佢哋當時日本個氣候係講緊呢個八十年代，而家成代初。咁一種踏腳石嚟嘅，即係所謂佢哋為 indie 好成功，跟住就會有主流嚟簽啦。咁嗰陣時其中一代，咁當然佢第一代最成功就係 X Japan 啦。咁其實都係大佬嚟啦。咁佢哋主流嘅之後，佢哋都跟住有繼續資助翻 X 呢個 label 養呢班，跟住一隊隊成功簽咗，就揾大公司簽。係咁 ，Lunacy 當時咁佢 Indie 年代啦，咁就 Indie 年代其實當時其實 Lunacy 其實係好技術型樂隊。 係 咁佢哋嗰陣時就睇啲 Indie 時出啲 show， 見佢演啲用啲樂器都好即係好 domestic 嘅，咁即係又係有分，即係唔係即係譬如你琴行譬如呢樣好 fan 膽，其實有分好多系列嘅嘛，即係你 master bill 就係十幾萬，就係真係可能係好 professional 用嘅，咁有啲話墨西哥做好平，甚至好有大陸做添，而家都好平，啲木嘅慘手嘅唔係幾好彈， 哇！即係會流血嘅彈都， 即係吉手咁就係佢哋嗰時就係變咗佢哋其實就係做出嚟嘅歌發覺就係佢哋好有水準，但係因為即係外邊可能嗰啲冇乜錢做咧， 即係個聲，我可以用衰聲嚟講。係。當然，首歌我哋後來就即係簽咗主流，即係有錄過翻，有聲咁個聲就靚翻好多。 係。 咁同埋好似聽我哋講啲講呢啲 band， 佢哋有個住點解要改英文名咧？ 嗯。 就講外國名，我哋聽完首歌翻嚟再講。其實笑到揞住個肚都得嘅。 係，好啊，咁我又聽下究竟有幾衰聲啦呢隻又。 是不是真的很衰聲呢？ 我在我 standard 就覺得是非常衰聲。 嗱，呢首歌叫做 Moon 啊，我又好喜歡成日講啊，話探長我射上 Moon 啊嘛，啲高登仔其實係想話射上 Moon。咁咧就係 Lunar Six 九一年佢係 Indie 時代嘅第一張同名大碟嚟。咁後來佢再簽咗主流公司，咁呢首 Moon 又重新錄過嘅，咁就七分幾鐘。 即係呢一個咧就係 Indie 時代。係 啦。咁呢一張點解一年嘅時候佢就因為解散咗再重組出嚟啫咧？佢重新錄過一隻碟嘅，哇！啲碟話靚聲啦，即係將真係好好聽嘅歌重新玩過，咁就有機會可以再聽下靚聲版嘅。 咁我頭先即係講開呢啲日本 band， 嗰年代 Visual Rock 好都好好盛行，佢哋過對一定要改個外國名嘅，可能改台灣 Luna 先改英文 Luna 先啦，有啲 band 有啲改法文啊，甚至乎德文。日本嗰啲人其實佢哋英文都未讀得掂，點解要改啲名？即係我唔識，即係佢哋連法都發唔到。點解要改咧？佢哋就簡單有型， 有型。 即係啲 fans 又覺得哇！听嚟我哋听嗰啲德国嗰啲重型敲铁乐队，我哋都唔识读，佢觉得有型。日本人都有心态，觉得哇个名有型就听啦。 其实香港人有 玩好 graphic 嘅嘢， 又何妨何尚唔系啊？即 系日本人哋音乐水准都高嘅。 点解我哋会有英文名？其实 有型 都系因为有型，或者系即系嗰阵时嗰啲高等华人啦，我要即系同呢个殖民地嗰啲鬼佬要群埋一齐，我要改个英文名。 我唔系去外国读书时，我都唔用个英文名。我细个屋企又帮我改，但我唔用嘅。咁但系问题系本身音乐水准都高，咁加埋好有型嘅包装，咁啊事半。公賠啦，幾樣嘢都。當你當然其實，或者你唔好齋扮嘢，你齋扮你冇實在咧，都係唔掂嘅。 係啦。咁但係係啦，呢一種嗱老老實實，即係 Luna C 咧，就從來都唔算係我杯茶嚟嘅。即係頭先咧 ，The Band Apart 嗰只Sarah Stone Song 咧，我覺得嗰個就似啲係我杯茶，即係比較 funk 啊，吉他，即係嗰啲係 funk 吉他攞嗰種聲。呢啲就係即係比較真係 visual rock。 visual rock 同 Luna C 比較， 唔 係 我杯茶 咯。佢本就算係後來，因為佢真係簽咗大 label， 冇辦法要做一啲即係喺有啲好單刻歌迷嚟講，就唔會好鍾意佢後來唱 I For You 嗰啲嘅。佢當其時嘅何川龍都未識唱，佢係嗌歌啫。咁佢本身佢即係聽佢早年啲碟裏面有啲 side cut 歌呢，歌水都好高都好。但可能留於比較可能屬於比較偏 gothic 少少嘅型就 OK 嘅。當然其實咁 gothic 又唔係人接受到。但起碼我哋本身個內涵都好，但佢原來再到樽頸位都發生嘅事就係冇辦法要做一啲好 大腦嘅嘢。 K 嘅歌，大陸嘅歌，咁亦都導致就係都要去分開，就冇辦法。咁大家 咁係咪而家叫做拆咗火嘅咧？ 不，再佢要 reboot 翻，重組翻。咁、哦 okay, 我想話佢哋都係我五個係我非常好好嘅朋友。佢明白 Luna C 今次，咁佢哋本身五個之後咧，就各自有自己嘅經營公司，就自己五個屬於自己嘅 indie label， 佢做自己音樂。咁、哦、後來掌握一排就為咗明白，好簡單，為錢。佢都話嗰 Luna C 嘅錢係嚟養住我哋自己嘅 indie label， 佢冇嗰啲舊錢，我存唔到呢啲 indie 啲。 明白。 即係譬如個別吉他手佢哋嘅 solo album 係好 alternative 嘅。嘢嘅，我舊年帶耳朵嚟做香港做演唱會就係諗住40,000蚊收入都賺到錢嘅，都唔得，都要蝕，咁難做嘅。日本 OK 嘅，咁都先解散，即係 solo 咁，佢哋其實會定期要走翻埋一齊，揾強積金咯。我哋成日講笑，強積金嚟養自己啲 indie label 咯。 係 咁啊，唔容易。日本其實因為佢哋去到咁大名，佢明白，喂，亞洲 Lunacy 出嚟咁大名。就係收好大好貴，即係就簡單嚟講，就係佢哋嚟一成隊嚟咧，就要住呢個四季酒店，飛機要坐 business class， 你 indie 拆散嚟咧冇所謂，坐普通 economy class 住普通酒店， 即係麗晶大賓館都得， 都得係真係得，唔係講笑，係佢好明白我哋 indie 還翻 indie 啦，咁我哋都好清晰到呢個角色，五個行翻出嚟啊，擺明就係 巨星啦， 巨星啦， 係啦，係啦 ，OK， 咁但係啦，你講到即 Luna C 咁大名氣啦。即係已經係咁多 fans 咁樣，但係原來佢哋自己拆散嗰啲 indie label 都係咁艱難，即係嗰個經營係咁艱難嘅時候。係 啊， 你講即係 因為其實大家明白，你都 更加難 做音樂，其實你錄音其實器材嗰樣其實錢嚟嘅。當然就槍下啲好前輩嘅 rock 又話，唔使錢攞啲爛吉他彈到，其實真係個聲有分別。先聽到都知道佢攞啲自己 indie 讀，即係啲平價版吉他錄出嚟嘅聲同，我相信。或者靚聲差好遠，即係其實製作音樂其實當然你話貴有貴做，平有平做，但音響好多器材其實都有一定嘅價錢喺度。 但係我估咧，有時就係 就唔係話完全用曬錢，但係你都唔可以太平去買啲好自家式，咪變咗錄啲 demo 出咯。但係你真係你都要出嚟賣錢嘅嘛，始終都 係。但係我覺得咧，有時啲人就係中意嗰陣除啊，所謂即係咧嗰種 raw 啊，或者唔係咁專業啊，甚至乎有啲衰聲咧，咁先為之 indie， 咁先至哇，即係表現出我嗰種品味啊。 係啦， 即係我記得印象中咧，即係都曾經我哋係應該係英國 indie band 叫 White Stripes 啊，即係男一女嚟㗎嘛，係啦，咁即係 我好中意啊， 係啦，咁就真係好鬼衰聲，即係直情喺睡房錄嗰啲 聲， 但係就係嗰陣除，就係嗰種好核突嘅聲。 Matt White 就係鼓手，阿哥 Jack White 係彈 bass 同吉他嘅，佢後來咁 Jack White 後來都好大名啦，佢自己 solo 碟都好好聽喎。玩得好好嘅， 咁但係啦，嗰種就係其實就係貪佢嗰種衰聲咯，係 咯， 就貪佢嗰種， 佢都好鬼好 low 翻 嘅 聲， 好 low 翻係啦，真係好貴，所有嘢都好似好近咁樣，好似冇乜點 mix 過咁樣，係 啦， 咁但係有時啲人就係中意呢啲咯。 日本仔就比較 even 佢要行，所謂行 alternative rock 多，都要好執到靚聲。日本人你知 ，even live 碟多都要執翻靚聲。 呢個同日本人嗰個民族性有關，即係佢哋出街都要執到好正咁樣噶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 攞樓啊，便利店買嘢都執翻正，佢都去買嘅。 係啊，翻工啊嗰啲真係哇，要真係完全係一絲不苟。係 啊，襪啊、呔啊、手巾仔，學小朋友翻學個書包。即係成套由細訓練，但唔話唔會求其個頭都梳翻到靚仔仔翻學咁。 係啊，咁呢個都同佢哋呢個有關，變咗亦都直接影響到就即係佢哋聽音樂嘅品味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即係我就比較，其實我有時都幾 OK 啲 raw raw 地嘅，甚至乎 日本嘅 raw 都正，但係日本人就係有啲人唔中意，就係太覺得所謂啲好多歌手好多音樂執得太靚。係呢個我都 係 㗎，長越即係年紀大咗個品味都有啲轉變，發覺係有時。唔夠 raw 嗰個味道，有時爭啲。靚嗰時覺得哇靚聲喎，但係大家發覺就唔係啦。 咁啊喂，咁啊一轉頭咧，我又播一隻 local 嘅 indie band。咁啊啲聲衰唔衰咧？大家一陣聽下，或者好即係衰定好咧？大家一陣就聽下啦。咁但係咧就真係 local indie band 我都幾中意嘅，即係同埋咧近期都幾多即係多啲即係表演嘅機會。咁一陣同大家介紹翻。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唔到我嘅，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天， 怒火对话。 榴莲乜乜乜啊？呢只叫 系啦，即系跟单呢条饼，即系近期一对叫做香港 indie band 基本上叫做跑得出一对，个水准都系好好，同埋即系我好中意而家啲新嘅 band， 佢哋起码都注重点样攞吉他声。以前上一代人真系唔系好识攞声，即系唔系得罪讲佢哋，即系 同埋即系 开咗碟梳上响就 系 rock， 即系而家会多咗。我谂亦都可能同外国好多 band 啊，即系佢啲实验咗好多唔同嘅声都有关嘅。咁变咗就即系以往就可能成日都系嗰只声啊嗰啲咁样咧，咁而家就会即系尝试去即系攞多少少声咁样。咁呢度咧就系鸡蛋蒸肉饼咧，好得意啊！佢哋都叫做 GD。J Y B 有個英文名 嘅，係即係雞蛋蒸肉餅咁樣啦。 咁啊細個我覺得雞蛋蒸肉餅好食過鹹蛋蒸肉餅喎，我中意食雞蛋蒸肉餅多啲嘅，但係出面一般係鹹蛋。 鹹蛋係係啊，咁佢哋都好得意嘅，就係、是、一對全女子嘅組合嚟嘅。咁咧就同埋咧各人咧都係來自唔同背景啦。我同佢個鼓手比較熟嘅，咁啊佢以前係做廣告嘅，好得意嘅，即係但係即係自己自學音樂。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同埋呢隻歌咧係佢哋嘅歌之中。算是个节奏转得少的了。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的歌呢成日在半途呢会转节奏的。可能转是即是可能是四拍啊变成做三四啊咁样啦。跟住可能又总之就转得好紧要。咁他们呢是真係好鍾意去實驗呢啲唔同嘅節奏嘅。咁呢一首呢算係一路都幾即係幾正常啦，同埋即係算係比較大路嘅。咁呢首叫榴蓮乜乜乜啦，咁佢哋呢亦都係即係都有參與即係舊年嘅雨傘運動啦，咁亦都係即係之後呢譬如何韻詩好多嘅激啦，咁佢哋都有幫手嘅。 之前香港有啲音樂節都見到你出嚟玩，佢哋都一段日子都玩得唔錯嘅。 係啦，佢哋之前都有即係自己咁樣都喺 Hidden Agenda 都有即係有 show 啦。咁但係最近嗰次我都有去睇嘅就係何韻詩，咁佢就同兩日啦，同啲唔同嘅 indie band 去合作喺 Hidden Agenda 咁樣去做。咁嗰晚我都有睇就係即係雞蛋燒肉餅咁樣啦。咁佢哋即係真係玩得幾好嘅，我自己幾欣賞佢哋，同埋即係佢哋嗰個即係歌嘅題材咧，都譬如呢首《榴蓮乜乜乜》就好明顯係。即係取材自呢個佔領運動啦，因為嗰、那個即係嗰位阿叔係光頭阿叔喺度啦，我要食水果。 大家知唔知咩名咧？嗰個阿叔其實 嗰個唔係嗰個唔係光頭周啊，應該光頭周另一個嚟嘅，即係個就係一個 即係話對把刀去邊度都要食水果， 係啦，去邊度全世界都要食水果， 把刀做咩片？ 係啦， 咪榴蓮攞把刀都開唔到。 係啊，咁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取材自一個咁樣嘅嘢啦。咁頭先同埋聽到尾段嗰度都有啲佢有 DVO 咁樣啦，即係講即係。都係香港嗰個變化咁樣，咁我覺得佢哋係幾，亦都幾勇敢咁樣去，即係將一啲直接，即係香港嘅一啲情況咧，直接即係擺入佢哋嘅作品裏邊啦。咁我都幾欣賞。咁同埋我最近都有一啲嘢同佢哋即係部分嘅成員有合作嘅。咁但係嗰樣嘢即係做緊啦，即係咁，但係就未出街嘅。咁就所以遲啲就會知噶啦。咁但係係咯，我幾欣賞呢隊 band 啊，玩得幾好。同埋咧， 即係好多留意佢哋 係啊， 即係香港有水準嘅 indie band 其實都多，但係佢跑得出嚟。真係其實唔多，所以盡量可以支持都盡量諗辦法支持佢哋，鼓勵佢哋。 係， 即係有時我明白，有時可能喂有啲人呢啲樂隊其實喂佢哋唔係考皇家音樂學院，有啲嘢唔需執得咁正。其實佢哋個勇敢同嘅態度好，就要鼓勵支持。 係，同埋 唔好去咁挑剔好多嘢。 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講水準嚟講，我都亦都覺得即係真因為一啲都唔差，即係 一啲都唔差添。當然 唔係話留守唔挑剔佢，而係譬如頭先呢隻歌咁樣嗰個頭咧，即係或者佢一路嗰個吉他個 riff 咧，加少少 delay 嗰個咧，其實有啲似你頭先 Luna Sea 嗰只 Moon 嗰個頭，係啦。咁佢一路玩一路都有嗰個嗰個咁樣嘅 groove 喺度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哋都幾，我諗佢哋都幾中意聽英國嘢啦。咁就變咗好多呢啲咁樣嘅。 嗰個 groove 之前其實嗰個我之前最招牌應該就係 U to the Edge 嗰個，其實真係好罐頭，即係我覺得好似啲人做罐頭聲啊，擺可以擺個罐頭聲咩？我又去到嗰個神級境界 啦。咁但係咯，即係佢哋都肯嘗試好多嘢啦。咁同埋我都睇過佢哋 live show 啦。嗰個主音歌手咧，亦都係好善於去即係做即係搞現場氣氛，係啊。咁同埋佢哋好得意嘅，佢啲作品咧，嗰個歌詞咧，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即係佢哋唱英文咯，所謂，但係佢嗰啲英文咧係一啲港式英文嚟嘅， 好玩嘅，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唔係一啲正式英文，就係即係用一啲港式嘅英文去整啲歌詞出嚟嘅咁樣咯。我估即係 我諗可能係即係中意英文嗰個聲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時indie band 或者有一啲 band 會中意用英文或者甚至乎國語去即係做佢哋嗰個主要唱嗰個媒介咧。嗯，都係因為同呢、這個即係、就是、某程度上啦，同呢、這個即係填廣東詞係比較困難有關嘅。廣東詞 即 係 大家 做 音樂就覺得 係 講有啲外國人唔講話填字講都覺得哇 係 地獄嚟嘅。 咪最慘廣東即係所謂慘啦，即係其實係 同埋廣東話唱歌其實唔係好聽，老實講。 但係因為廣東話佢自己本身有九聲啊嘛，咁變咗其實你有時咧，你真係填廣東歌詞咧，真係好難。即係我自己填過，咁我就知道係有幾咁艱難啦，係苦心經營嘅，即係要即係揼石仔咁揼嘅。 係啊， 咁因為你即係有少少錯咧，就會唔啱音噶嘛。即係我試過有啲例子咧，就係我即係好耐以前咧，我聽過啲大馬嘅廣東歌，因為大馬都有好多即係馬來西亞都好多華人嘅社區噶嘛，好多 嗰阿牛定咩歌有 啲黃志唔知乜咁樣， 佢有一堆啦，係啦嗰啲。 咁但係我早年聽嗰啲就唔係呢啲添嘅，佢哋真係嘗試去唱廣東話嘅，即係唱廣東歌詞嘅。咁就好出事嘅，全部走曬音嗰啲咧，即係因為唔啱聲啊，即係嗰啲抑揚頓挫唔啱咧，你配咗落去就變咗好搞笑嘅，真係。 但係認真嘢嚟㗎嘛， 認真 嘅，我有接觸過。 其實大馬嘅音樂製作亦都係好好嘅，即係亦都係相當，即係尤其是 band 嗰啲咧，嗰啲 估唔到㗎，即係大馬其實。即我唔知原來佢哋即之前，譬如好似啊 LMF 嗰啲，大馬好多 fan 睇，即佢哋成日去大馬登台， 係 好之前，譬如廿四尾嗰啲喺嗰邊係好 hit 嘅，即香港反而廿四尾都唔係當好主流， 係 當比較偏少。哇，喺大馬係好 hit， 係 LMF 即係成日去大馬有 tour， 好嘅，我估唔到。 係啦，咁但係亦都估唔到就係佢哋嗰個即成日香港人嗰個眼界咧係好狹窄，同埋成日有少少即係好似優越感，即我會覺得哇，估唔到大馬咁好，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自己 自己其實 好流，以為自己好勁，就話人哋啊，原來你都咁勁㗎咁樣，其實人哋就勁過你好多，不嬲都即係係咯。我講緊早年，講緊十幾年前啦，甚至乎接近廿年前，我聽過啲大馬嘅製作都相當唔錯，即係嗰啲尤其是 band 啊，嗰啲係 啊，譬如好似嗰頭泰國或者菲律賓嗰啲有啲 metal band 好厲害啊， 係 即係特別泰國兄，即係我覺得即係相對而家泰國嘅音樂水準係其實相當強，咁佢哋泰國真係好中意音樂嘅， 係 即係你。偶像派亦都有佢哋市場，但係rock 又得 ，metal 又得 ，hip hop 乜都得嘅，係同埋大馬都估唔到，因為大馬其實個宗教信仰好嚴格，都估唔到有咁多 band 走出嚟，因為佢哋嗰個好嚴，好 即係回教啦，係 啦，好嚴厲 㗎 嘛， 大部分 好多題材唔講得，唔掂得㗎嘛， 係啦，咁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香港有時咧，亦都即係唔好以為自己咁勁，因為曾經應該 勁過嘅香港以前 嗱嗰個所謂勁過咧，即係講緊即係八九十年代嗰個勁咧， 成長 個 年代 又威好似叫威震亞洲咁樣，但係其實嗰個威震亞洲好多因素嘅，即包括埋可能大陸嘅未開放啊，台灣嘅未解禁啊咁樣，於是你就變咗好似亞洲之王咁。但係老實講，你聽翻嗰陣時嗰啲製作咧，其實真係都好唔掂下嘅。 如果嗰個時代得嘅就唔會咁多 cover version 啦。嗰時係最堅持改編日本歌， 冇錯。 所以點解安全地帶好似去咗隔幾年咗嚟香港繼續揾食啫？大家其實都係聽嗰十隻八隻 cover version 咁安全地帶香港嘅 fans 可能做多過喺日本，會唔會咧？ 我相信係而家，因為其實 而家係 喺日本其實。大家其實可能要即係炒下吉隆安全地帶好像很，好似好勁。其實日本安全地帶當然係好有地位，但係佢喺對於樂壇音樂嗰個建樹其實冇乜嘅。同期香港都當時阿校長都有 cover 另一首好 hit 嘅歌， 粉紅色的心。 就你諗下，佢 cover 另外只 Mary Ann 就係 Elvie。Elvie 日本喺 rock 界其實特別吉他手高原澤俊彦係神嚟嘅，即係佢哋喺嗰個境界係唔同。即係 Elvie 可以當年開一場戶外十萬人演唱會爆曬，但安全地帶從來都去唔到嗰個境界。即係喺大家音樂嗰、那個。 是 成就或者貢獻方面呢 ，Elvie 係做咗好多嘢，特別係即係當 rock 吉他啦。咁即係喺我自己嘅電話擺歌 ，Elvie 我係擺 rock 嘅，但係安全帶係擺 pop 嘅。 係 我唔好認同安全帶一隊 band 嚟嘅。 嗯， 係啦，咁我有 真 係 好 pop 嘅，即係因為我自己 其他好多歌都係都明顯上台，其他嗰啲樂手彈緊咩都唔會嘢彈嘅 ，program 曬嘅嘛，即係 string 撳出嚟啫嘛，係個鼓打下咯。 嗱，我就好欣賞玉志浩而寫歌嘅，但係 真 係 好聽嘅。 寫歌係講緊寫 pop song 喎，佢寫 pop song 係真係有一首，我亦都係好有特色，好有佢自己嗰個風格，亦都好好聽。但係我同意嘅，即係佢真係唔係好 band 生。 所以其實安全地帶我係。最中意係佢安全地帶一，嗰只碟，嗰啲係冇 single 歌㗎，係就係張學友啲心之前嗰只大碟嘅。下次有機會我帶嗰只碟裏邊揾得兩首真係好 rock 嘅安全帶俾你聽。其實安全帶係 rock 得嘅， 即 係 未 rock 過 嘅。大家未見過安全地帶嘅 rock 嘢 嘅風格。 嗰只大碟叫做 Remember to Remember， 係我其中我十張 比流水咗嘅碟片一張嚟嘅， 係 啦，但係之後，但係就另一樣，大家行嘅路唔同嘅，佢哋選擇嘅路向咁、即係你講到 rock， 即係同期都兩首都係校長 cover 嘅歌，咁當時嗰兩隻日本都係紅到癲後，或者安全地帶行第條路 ，Elvis 繼續沿行 rock 嘅路，咁仍然，跟住就轉現舊年係60歲生日，出咗支好靚嘅吉他，幾年好靚，但係真係太靚，我都唔捨得買。即係今日有機會可以大家，我下次可以 po 啲相咧，俾大家睇啲吉他藝術品嚟嘅，好靚吉他，佢攞個聲真係又係神級聲嚟嘅。當然香港就大家覺得安全啲，但係張學友、Elvis 一講得淨係 Mary Ann， 我覺得演員都唔唱呢啲歌，已經係佢另一個世界，仲但係香港停留喺度。 佢哋可能覺得咧，俾香港 cover 過已經攞咗，所以唔再唱。 Elvis 有少少介意，我懷疑。我相信玉兆業冇嘅。 佢嚟到起碼不知幾高興， 因為有 經常嚟大佬，係又有人送禮咁大佬。 嚟緊乜攬會唔會玩安全帶啲歌嚟實？ 梗係會，梗係會啦。係 咪？即睇下陳友莊 solo， 佢勁定係阿鄧智偉勁咧？ 睇下，唔識答你啲。 冇人身攻擊啊！ 係好難答呢個問題， 難答嘅。 係啦，咁啊，但係咧，即係我想講翻就係咧，即係始終香港咧，其實真係有時咧。即係要，應該有一啲即係固有嘅觀念要改一改，即係以為啊自己過往好勁，於是就以為自己水準好高，但係其實你真係睇眼界闊啲，你睇下好多其他東南亞地方，即係可能係大馬、泰國啊咁嗰啲，其實有啲風，即係啲風格都好好。另一方面調翻轉啦，就係、是、會有一個即係慣咗嘅睇法，就係、是、覺得 indie band 好流。 系啦 ，indie band 就係渣嘢咁，但係你聽翻譬如呢啲啊雞蛋豬肉餅啊，頭先 Percy 啊呢啲咁樣，其實 indie band 亦都唔係流，所以即係覺得啊主流嗰啲先勁啊，即係要大牌子嘅監製、大牌子嘅編曲先好，呢啲觀念要 擺 開咯。 即 係 喺呢十年八年，有啲人我覺得 abuse 咗 indie 呢個字，成日覺得或者我作為有啲人可能。得罪講佢做啲好冇水準，我煙點我係咁啊！但係煙點唔等於冇水準㗎嘛？先，但係煙點係一樣係可以好有質素， 係 即係煙點同 major 分別，即係啲經營方法上嘅唔同，有啲個態度分別，唔代表個質素冇分別嘅。 係 咁調翻轉，好多 major 嘅質素都好垃圾啦，仲要衰啲嘅字眼講， 絕對係啦， 係嘛？ 喂，咁又聽一聽咧，一隊咧又係相當有質素嘅，呢、這個係蘇格蘭 indie band 啦，應該 係啦。 好，聽一聽先。Joy. chasing all the good days down. Just like you always remember it. Just like you always remember it. Just like you always remember it. 哇，正能量啊，簡直 好正能量啊！一隊蘇格蘭樂隊叫做 Pearl Fishers 嘅一首叫 Chasing All the Good Days Down， 咁而家真係唔係咁有 good days 啦，真係。咁一隊真係頭先我哋咪有講討論，或者蘇格蘭嗰個土壤， 嗯， 即係佢呢度係 indie pop 或 indie rock 都冇所謂啦。咁呢度好好都好多年嘅樂隊，但係、嗯、即係佢哋做出嚟嘅歌其實係嗰種味道係。跌入落去咧，係唔同啲啦。頭先之前講，即係愛爾蘭就另一種感覺嘢啦。即係呢個樂隊就係靈魂人物叫 David Scott 嘅。咁其實對 band 就係佢為中心人物，就由 Pam 同人玩咁玩好多年。就 bass 格拉斯哥佢哋係啦。咁即係我不嬲就比較中意英倫嘢、歐洲嘢多啲，所以我美國嘢我就比較少聽。即係我講土壤，大家即係頭先講個問題啫。即係去到哇，英國啊、英愛嗰啲，即嗰啲歌你真係聽。一個 iPod 都擺唔曬，其實嘅品類嘅正嘅多到 係 係啦。 咁但係譬如呢個咧，即係話係一個 indie 嘅 band 咧，如果即係又係講水準嗰樣嘢咧，亦都係哇，真係冇得頂嘅，即係即係 mixing 啊、編曲啊，係 啦，佢唱腔又好特別， 唱腔好特別，係啊。我最初聽嗰時咧，喂，係咪香港人扮？ 即係得意啊！嗰啲咁 ，Stosty 嗰啲口音係好近嘅。我啲識自己嘅朋友係蘇格蘭人，聽英文，哇，耳都側埋聽到， 好難聽，同埋咧，甚至乎佢哋有啲即係 Scottish 咧嚇，佢哋 Scottish 咁樣咧，係根本聽唔到嘅。聽唔到嘅，即係譬如阿費格遜咁樣， 哇！ 啊，即係曼聯嘅前隊阿費 Sir， 係啊， 嚇、啊、Scottish 嚟嘅，哇！聽佢嗰啲即係以前嗰啲訪問咧，完全聽唔到佢講乜嘅， 係啊， 即係好難聽。咁但係係咯，即係又係啦 ，indie 嘅水準咧，即係絕對唔即係唔好將佢即係 indie 將佢 label 咗為之渣唔夠料，其實係好鬼勁嘅可以。 係啦， 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話即係 Irish 嗰啲咧，即係我諗。好唔同嘅就係即係愛爾蘭嗰種咧，就係比較嗰種抗爭性係比較 好強， 就比較尤其是咧，即係對於英國咧視之為一個壓迫者咧，佢就好討厭佢哋嘅。係 啊， 甚至乎佢哋係好唔中意係被 label 係同呢個英國有關。 係啊，當然都話，譬如香港有啲有一個英國有愛爾蘭騎師請某位請嚟做嘅咁，咁啊喺個巴羅解寫咗係英國騎師，佢好緊要，佢好強調要開記者話俾人聽，改翻我係。Irish 唔係 British， 係 呢個明白，所以佢嗰種態度好緊要。 仲有啊，好得意嘅，即 係喺YouTube知道啦。 北外咧有一個地方叫好得意嘅。如果英國一般嘅地圖咧，佢就叫 Londonderry 嘅 ，London 跟住 Derry 咁樣 ，Londonderry 一個字嚟嘅。但喺蘇格蘭人咧，愛爾蘭人咧，佢哋就唔要 London 嗰個叫 Derry。因為 Derry 嗰個地方有好多喺依個1972年咧，又發生過一個叫做即係血洗星期日咁樣嘅，就係英國嘅軍隊嚇、就喺度即係去射殺一啲即係愛爾蘭嘅抗爭者咁樣，咁啊搞到有十幾人死咁樣嘅嚇，咁變咗嗰個咧就即係變咗佢哋即係深仇大恨咧，其實所以佢哋係唔會叫嗰個地方做 Londonderry 嘅，叫 Derry 咁樣。 明白。 其實有少少似咧，其實香港而家嗰種狀況，即係喂你唔好同我即係。同呢個大陸有咩關係？ 係啦， 你唔好轉簡體字嚇，你唔好即係用嗰啲大陸嘅用語啊，咩打造乜乜乜乜嘅平台嗰啲咁樣。而家我哋唔用呢啲嘢嘅，因為就係有少少嗰種心態，我唔想同你呢個大陸或者咩有任何拉楞，即係未至於去到血海深仇，但係其實可能其實都幾血海深仇， 幾多都真係血洗過咁多次， 係啊， 嗱 六四係一個啦，咁跟住即係近年我哋見到佢即係不斷咁樣去即係搞佢自己。嗰啲即係嘅維權人士啦，甚至乎即係最近有一啲新聞，我自己睇到都幾唔開心嘅就係，譬如話有啲撐過佔中嘅一啲即係大陸人，跟住翻去咧就俾人攪咗，就捉咗。其中有一個女士咧係一個女教師嚟嘅，咁就捉咗，就已經係應該係未審未成嘅，但係就已經運咗一年。仲要咧喺獄中咧開始咧有一啲心律不正啊、成啊，即係開始有一啲身體有問題嘅情況咧，但係都唔俾佢醫，即係係去到咁離譜嘅，即係呢個咁嘅地方。所以你真係成日都講話啊，點解唔理啊？點解你唔認同你個國家啊？點解啊？董建華早前就話要啲後生仔放開懷抱，認識多啲個祖國。喂！ 頂你個肺，我咪就係認識嘅祖國，咪就係咁樣。 就咁樣 咯。你叫我點認同你大佬？我唔想同你有拉楞係。 即係 你 搞。 點解即係香港嗰種即係本土派嘅抬頭，亦都係咁樣解啫嘛？即係我唔想同你有拉楞。係 啦。 最明顯嘅例子就係范國威，佢哋嗰個即係、新民主同盟喺呢個區選嗰度，即係出16個贏15個。 係真係犀利到。 係啦，即係佢哋咪就係呢一種咯，即係佢以呢種本土主義相對溫和嘅一種路線咧，咪得到人支持咯。我唔 Q 想同大陸有任何嘅拉楞一樣啫嘛。咁所以而家某程度上，你嗰啲咩對於藝人嘅打壓啊嗰啲，其實有少少係你咪打咯。我根本都唔 Q 想入嚟。我亦都唔想同你有拉楞添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情況。 因為你真係所謂咁呼吸嗰種自由，好自由空氣嗰種嗰種壓迫感，你翻內地你真係好辛苦。係 啊，所以咧，其實我 你講個嘢你都真係唔知點 咁。係啊，即係咁，係嗰種氣氛咧，係令你覺得好舒服、 好聽。 係啦，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我都幾年前都開始講嘅，就係實香港嘅即係嘅聽眾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守衞你嗰個本土嘅價值，或者你又想即係香港嘅 band 也好，artist 也好，有一種即係真係。佢嘅作品係同你有關嗰啲咧，而唔需要依賴大陸市場嘅時候咧，你哋唔好口講，唔好口講支持， 簡單要行動，唔好口號式。 係啦，你真係要行動去支持咧，咁你先至真係可以即係助養到佢哋，令到佢哋可以即係成長繼續行落。 即係唔係話就咁喺 Facebook 打兩句嘢，嗰啲就叫做支持咁，嗰啲冇意思。 係啦，即係都個 like 咪點咧？口味咯，嗰啲真係啦，即係咁。但係你有啲實際嘅支持，即係甚至乎去到個程度就係話。即使佢哋個水準唔係咁好，但你都要支持。但我覺得事實上亦都唔係喎，而家見到嗰啲水準係相當唔錯喎。而家 indie band 啊嗰啲，你應該真係要真心去支持你，係要行出嚟， 你要保護佢哋， 係啦，要俾錢去買佢嘅，佢哋先至有得 食飯， 繼續 sustain 落去噶嘛。你可以即係持續發展噶嘛，唔係話即係喂我講咗我 like 咗你啦，跟住喺度即係comment 啊，我支持你咁，但係跟住冇行動嘅，一去到買碟嗰陣就好爽攞荷包立咁樣。 即係香港人好得意，覺得去睇演唱會應該唔使錢咁樣。 係， 即係譬如外國帶啲人嚟咁嗰啲，喂搭飛機都要錢嘅，大佬佢唔係住喺我隔離屋落樓搭小巴嚟嗰啲要俾錢，要搭飛機 啦都要錢， 都要錢啦，咁啊係，都自己踩單車去咩？即係大家其實應該要鼓勵多啲支持呢啲。即係之前阿何韻詩咪就係好似孫大張嚟做嗰個 show， 即係好似佢唔知賣幾百蚊飛，有啲歌迷喺下邊留啊，搞錯喺呢個地方睇要幾多百蚊飛。 佢賣380嘅好似， 即係首先要你支持個音樂，你唔好用， 係 咯，通一個嗰個地方，你唔通以為整一值80蚊咩？唔係用嗰樣 value 嚟噶嘛，人哋真係要攞嗰筆錢去維持，佢唔係純粹斂財袋落自己袋，聽日攞去買個靚手袋，係大家要用音樂，真係要有錢去養住一班人去維持， 係咯， 即係你係要幫咗你，唔好計喂。冇唔通紅館就值380呢個場，就唔好用呢個 value 去值嗰個場地呢個好錯呢個觀念。 同意，絕對同意，即係係啦。但係即係講得出呢啲嘢嗰啲人咧，即係話啊呢、這個 indie 嘅內容，即係indie 嘅好似講到係即係借渣嘅乜嘢就超我嘅價錢咁樣，我覺得真係好反感。 呢啲真係好反感， 好反感。即係你應該係即係由即使我講我唔同意嘅，即使係借渣，你都應該要支持。 我就係個心態咯，有時佢出啲 indie band 真係水準，其實我收咗咩行會。但公開我都支持佢，你要鼓勵佢生存啊嘛。 而且嗰啲唔係借渣啊嘛， 更加唔係借渣，唔使講啫嘛。 即係我覺得要有嗰、那個，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嗰種樂迷或者係即係對於即係總之係文化產物嘅一啲嘅受眾咧，其實你要開始睇呢樣嘢咧，其實亦都係你嘅本土嘅一部分。你成日強調本土，你唔好真係齋講嗌口號，你真係要即係落手落腳。 咁同埋可能有啲人都。咁點解？因為我哋譬如去到呢個年代，係即係經歷過嗰80、90年代啊，即係嗰種好開心嘅年代，佢好明白咩叫嗰個本土價值。有啲人而家其實可能就好嗌口號式，唔 係 好明。即係我哋經過譬如我哋讀書跟八十年代好開心，哇！嗰啲不對音樂又百花齊放，好多都百花齊放。 係 嗰個年代先明白點解而家有時覺得哇，點解而家咁即係唞一啖氣， 係 都好似咁辛苦，以前真係好開心， 係 即係以前真係開心。而家真係其實 係憂鬱、抑鬱嘅一段 好唔舒適咯。所以頭先嗰啲 check 翻我 good day 生日首咁嘅歌，聽到哇，好支持到呢啲日子，但係真係唔係咁容易有到。聽到你個人都精神啲，覺得其實冇諗 系啦，即系有少希望嘅，即系呢，即系啦，呢啲音乐系会有少少咁嘅作用啦，即系令到你即系从一个好灰嘅或者好抑郁嘅状态咧，都会有少少。 但有时都有啲要好醒神去power up，等于 都要嘅， 要有噶，要行嘢嘅。 事实上有啲嘢咧，又真系要闹嘅。 冇错， 系啦，即系唔闹唔得嘅。咁啊，即使系播过咧，都要继续播，因为真系要 冇问题， 因为继续要闹嘅，真系冇办法呢样嘢。 佢就想捉佢仆街冚家產，警察招牌四差佬一手打爛，你咪賴屎賴尿，仆街就賴地爛，下邊會俾佢廢，開閃光燈俾佢打跛，你班屎忽鬼，好大嘅官威，好多人想起你底，叫你老母傾下計，做乜搞嘢唔帶袋，生咗咁嘅仔，生隻龜做仔都好過生個仔做龜，入親警隊係難仔，大家有眼睇，唔好同我講有事，唔好揾警察，保護市民係警察嘅職責。但警察打市民系执法者，知法犯法，所以黑警垃圾，你应就地正法。如果公民与恶嘅打镬都若无其事，讲共呢啲叫做人治，结果大头破坏法治。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市差佬屌你老母。地差佬屌你老母，地差佬屌你老母，你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你系咪有特权？你系咪大卵仔？ 真係有時啲嘢咧，真係唔鬧唔得嘅，即係鬧就鬧到咁。因為咧呢首咧又係其實我播過，今次係第三次喺呢個城寨播嘅。咁但係真係即係不厭其煩咁播，因為嗰件事一路未解決嘅，即係咧 我又唔覺得會解決到，係咁拖又 係啦，唔會解決到，但係你起碼都有啲嘢，有啲progress 啦，所謂有啲嘢喐啊，但係咧。嗱，呢首叫 Fuck the Police 啦，咁就係呢個即係血汗工廠。咁但係咁啱，琴日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朱經緯呢個警司，就係嗰陣時咧喺呢個旺角就咁樣咧就打勾揾警棍勾啲路過嘅途人， 打電話揾佢又可以俾人， 係啦，就反而打電話嗰啲出事，係啦。咁呢個朱經緯咧就到而家都未落案未成嘅，仲係 咬緊長洋㗎係嘛？ 啊，系啊， 咬得噶啦， 系咬咗啦，应该退咗休啦嘛，已经。咁但系啦，搞成年都仲未有 progress 嘅，完全系，即系等于好似七警咁样，七警即系叫做勉强有少少 progress， 叫做告咗吓，即系严重伤害即系他人身体咁样嗰个罪告紧，但系都仲系开始告啫，跟住仲话好似话会啊，可能会提供嗰七条友嘅不在场证据啦， 系咪咯？ 喂，大佬搞乜嘢？咁系啦，朱经纬呢个直情系冇下文，乜都唔知道。咁但系即系被打嗰位阿 Desmond 啦，咁都系即系而家都仲系有冤无路数咁。 系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歌咧，即系我谂，真系长播就长有嘅。 冇错，系啦，呢同埋继续会有生产出嚟嘅。 冇错， 咁但係同埋呢首歌咧，亦都即係同呢個即係即係亦都係反映到香港一個好騎呢，好或者唔係騎呢添，騎呢太溫和，係一個好悲哀嘅狀況，就係嗱呢首歌叫《血汗工廠》嘅作品啦，佢哋係一對即係係一啲都係一啲唔同界別嘅素人所組成嘅一對即係樂隊咁樣。 你本身識唔識佢哋啊？ 個別啦，係個別啦，因為呢首歌咧就係即係我之前都喺節目都有講過，就我幫佢哋 mix 嘅，係啦，因為佢哋就即係佢自己器材有限啦，亦都係即係唔係好即係富裕嘅朋友嚟嘅，咁佢哋就自己錄咗，咁跟住咧就掟嗰啲 tracks 俾我，咁我就幫佢 mix 嘅，咁佢哋都有掟我另外一首歌，諗住揾我幫佢 mix， 咁我未開始搞嘅，咁但係 anyway 呢一首咧就係即係佢哋嗰陣時最初面世嗰陣咧，反而就唔係一個錄音版本，而係咧佢哋喺呢個嶺大啊嶺南大學裏邊咧就即係學當即係嶺南嘅學生會。就搞咗一個音樂嘅音樂會咁樣，咁佢哋係其中一個即係、演出嘅單位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就引嚟咧，即係因為 YouTube 上載咗啦。 唔係現場有時咁啲人會有禁止佢唱咧？ 冇現場沒 啊，咁比較好喎、啊。 梗係冇啦，即係你係邀請得佢嚟，咁冇理由即係你如果唔俾佢唱嘅，咪即係一種即係自我審查或者一種即係 censorship 喺度啦。咁但係佢哋 喺廣大唱唔唱到？ 廣大啊！好難講啊，真係，唉，唔知啊。 咁喺嶺大係 啦，喺嶺大唱咗，咁跟住咧就俾人嚼到飛起啦。咁跟住其中 點解要嚼佢咧？ 就話你嗰啲咩粗口教壞細路啊，話同埋你咁樣去鬧啲警察係好唔啱嗰類咁樣嘢，因為成首歌大家都聽到啦，都喺度 fuck the police 啦，即係講究竟佢哋喺呢個即係朱警衛係一個例子啦，七警嚟一個例子啦，就係成種總之喺。呢、这、一個即係雨傘運動期間所呈現出嚟咧，就是、警隊咧就係完全破滅咗我哋以往對於警隊嗰個信任同埋嗰種形象。以往你覺得警察係會保護你嘅，係啊，你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你會揾警察幫手。但係而家你發覺咧，經過咗呢個運動之後咧，大家睇清咗真面目咧，你覺得警察先最危險啊？ 係啦， 即係咧，佢會無端端拗你嘅。嚇，或者喺呢個雨傘運動期間就係咁樣，即係嗰啲啊，速龍隊啊，勾你啊咁樣啦。又或者係不斷有好多新聞 嚇， 就講話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女性嘅，即係可能係被拘捕嘅人也好，或者去協助調查嘅人也好嚇。都係咧，會俾人非禮喎，喺個警署裏面俾啲差佬非禮喎。係 啊，得人驚啊！ 好多人驚，見到原來啲差人係咁，即係以往可能我哋唔知咋，但係原來佢哋咁冇約制之下咧，佢哋可以做出一啲咁即係咁魔性嘅行為。咁變咗即係啦，呢首歌就咁樣係不斷咁樣喺度 fuck the police fuck the police 咁樣啦。咁但係啦，嗰陣時咧就會即係俾人嚼，而其中一個即係嚼得最行嘅咧，有一條友叫何君瑤嘅一個人，咁佢就係嗰啲即係新界鄉士嘅人嚟嘅嚇。 鄉士派啦， 鄉士派 算唔算鄉士派咧？定係獨立咧？係咪indie嘅？ 佢係鄉士派嘅新外國啊，新左啦、 okay. 就唔係嗰啲即係舊即係流亡法嗰種鄉士派嚟嘅，係啦啲新嘅僱傭兵嚟嘅。 OK， 咁樣咧佢就，但係呢條友因為咁樣嚼完，即係咁嚼呢隊 band 啦，甚至乎話即係嶺南大學啦，應該要解散學生會，因為佢哋容許一隊咁嘅 band。嚇喺學校， 係咯，我哋驚啲人會去干預啲學生會啊嘛，就係、是、 佢想咁，當然學生會當時就係唔 Q 理佢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我頭先講嗰種香港嘅可悲嘅現象，亦都係同呢個梁振英有關咧，就係、是、佢不斷咁樣去挑動呢個社會嘅矛盾，同埋咧， 佢中意掀起鬥爭噶嘛。 你越唔中意咧，佢就越要做。佢於是咧就委任咗呢一條友，正正就係呢個何君瑤，就入嶺大。 即係等 做校董， 即係等於你嗰張準備入去做廣大校董， 係啦 嗰樣嘢啦。即係你越真係就越撩 你啦。冇錯，係啊，越係要即係重點標靶式咁樣去激 Q 你，擺呢一個咁嘅何君瑤落去呢一個即係嶺大咁樣啦嚇。咁而家即係我又咁啱巧，我又係嶺大嘅即係畢業生啦，咁所以咧都有一啲即係少少嘅抗爭行動進行中咁樣啦嚇。 咁你都好忙，又要抗爭嶺大，要抗爭廣大，你都廣大噶嘛？ 係啊，即係我。 你見到大學搞到咁，你真係 黑仔王 嘅啫。即係唔係啊？即係喂，你正常大學係一個好自由，係一個唔係咁嘅氣氛之下去搞。你 正常咪就係咯，香港嗰種可悲就係已經唔係啦。係 啦， 香港 所以都發急咗 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係啦，何君瑤入咗去呢、這個即係委任咗，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度反抗緊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呢、這個何君瑤咧，亦都有喺之前嘅區選有參選啦，喺個屯門區贏咗添， 嚼低咗， 嚼低咗侯俊仁， 係、 啦、 墮馬， 墮馬。咁佢墮馬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即係未必係一件壞事，但係佢何君瑤贏勝出咧，就一定 係壞事啦，冇錯啦， 係啦， 即係你話。交替又啱嘅新人上，但 系 你唔系俾 呢条友交替咯，顶你个肺！真系，唉，所以咧，即系唉，所以一都系要 点解唔会咁多怒火爆出嚟？你 系啊， 想唔爆都唔得， 想唔爆都唔得。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喺呢、這个即系区选里边咧，我之前都有讲过，即系区选之前我极度抑郁，区选咗之后咧，有少少希望，因为譬如话钟树根嗰啲真系会俾人挥低噶， 系啊， 阿郭佩凡嗰啲会俾人挥低， 郭又 咩 啊？ 系啦， 系又话老鼠， 系啦，系鼠和分啊，争少少啫， 真系。 咁但係即係又有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何君瑤呢啲咁樣嘅人， 新嘅呢啲所謂柴仔出走出嚟。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即係悲喜交集嘅。咁，唉，所以咧，即係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去翻我哋講個 indie band 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啲咪就係香港 indie band 咯。係 啦， 即係呢啲我覺得咪就係要支持。 同埋 indie band 其實我覺得真係可以有。雞蛋之後餅嗰啲咁，可能叫做文青 feel 啦，亦都有啲要好熱血嘅，冇問題。因為其實喺音樂世界應該係好開放，大家有唔同用個方法表達啲佢所邊個表達嘅嘢。 係， 佢唔係鼓出嚟去殺人放火啊嘛。 係啊， 佢冇唔係佢只係將啲佢不平等嘅現象話俾你聽啫。 同埋我覺得呢一種咧，就係正正你雖然話佢係講粗口係成。又或者係即係粗魯啦，所謂。但係我覺得呢個就正正係即係香港人或者呢啲樂隊嘅朋友嘅文明。嘅表現之處，嗱，即係等於梁美芬咁樣。之前咧就喺度講，因為有一個網一個博客網上博客叫葉一枝，咁就寫咗一篇文，就係、是、叫做話，因為游慧晶，我就啊就係、是、出賣咗老婆咁樣類似啦。總之係即係其實講笑，係一個戲房嚟嘅成件事。 Okay, okay. 咁但係咧，阿梁美芬就係話啊呢篇文咧就侮辱女性啊，侮辱選民啊，跟住咧又話咧，喂。民主嘅社會應該係尊重嗰個結果啊嘛嚇！你而家咁樣寫篇文出嚟係一啲不文明嘅表現，我就係心諗嗰篇文或者呢啲歌，咪正正就係文明嘅表現咯。唔文明又點啊？唔文明就嚼你啦， 嚼你啦， 喂，用暴力去搞你啦，或者係你話如果係不滿個選舉而唔文明嘅表現係點樣咧？咪就係、是、喂，我唔妥你個選舉結果，我走出嚟，哇，可能係要佔路啊，成啊，或者甚至有啲 係 啦，更 aggressive 嘅行動。喂，而家只係寫篇文，或者係作首歌，即使首歌係講粗口都好。喂，我覺得呢個就正正係即係香港嗰種即係文明嘅表現，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但係太純品啦，香港人太過和理非啦，只係喺度鬧，即係會有呢種咁嘅情況。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咯，即係講翻即係 indie band 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呢啲 band。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但如果你想他哋繼續能夠會有一啲作品出咧，或者能夠即係可以所謂 sustain 得到，係有一種即係持續性嘅發展，繼續去作有一啲作品去即係同香港人有關嘅，咁其實呢啲 band 係需要即係支持咯，唔好即係只係 口 講 啦，即係唔係 Facebook like 佢。 系啊， 就一千個 like 一萬個 like 去 Facebook， 佢都冇乜實質幫到佢哋。 係啊， 即係我哋譬如有演出，大家去支持或者即係可能佢未必有錢出到碟片，但譬如有 live 之後， 即係以我所知， 大家俾即係覺得一百幾十支持啊，大家積少成多，等佢哋起碼等佢哋有個希望繼續去行落去，呢啲好緊要，幫佢哋。 即係我即係血汗工呢隊 band 叫血汗工廠，以我所知，佢哋真係好，即係佢哋好。產量好少嘅，因為事實上真係 最重要有其他工作先 係啦，有工作啊，另外即係唔係話能夠好全職做得到，因為其實你有工作嘅時候咧，亦都正如你頭先都講過就係、是、你根本就冇時間，或者你放咗工根本就冇精神去夾 band 去練嘢， 係啦， 或者去創作，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嗰份工咧，某種程度上即係。好吊鬼嘅嗰份工，一方面佢就會即係有啲收入，你可以即係可以交到 band 房租，但另一方面嗰份工咧，亦都蠶食緊你嘅創意、你 嘅 體力，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好難，其實好難生存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真係要絕對係需要支持啦。 同埋因為香港你真係特別係你租個 band 房都唔係平，即係你生活你其實香港生活其實越嚟越貴，或者即係你茶餐廳食餐飯都係。 哇！而家56蚊落樓，起碼。 唔係咯，我譬如去開間嘉華餐廳，我平時都係食茶餐套餐。佢有一次譬如散嗌啊，有杯熱奶茶17蚊咁貴嘅，我真係唔知17蚊杯熱奶茶咁貴。 係啊， 真哇！即係我仲以為係15蚊、13蚊凍飲15蚊熱飲嗰只，原來已經係到17蚊熱飲。 搵凍飲咪19、20蚊咁。 可能係即係所以其實嗰啲喂喺長沙灣區好街坊茶餐廳，其實真係好難做。 係 好難嘅，咁唔通佢加到真係我齋。 加到20蚊杯奶茶咩？ 最慘就係所有佢區域都係嗰種即係地產帶動啊嘛，所謂即係你長沙灣嗰啲都係㗎。 因為嗰度起乜起乜入夥啦嘛，冚冚聲啦。 嗰啲乜鬼嘢？即係之前已經有嗰啲咩係咪比環啊？唔係比環山嗰個叫咩？曼克頓山嗰啲即係美孚嗰頭啦，即係嗰堆啦，開始去。又是將個地方咧整靚佢啦，所謂 係啦， 啊跟住咧就引好多嗰啲人嚟起，即係開嗰啲好似好高級嘅餐廳啊，係 啦， 令到成個地方 high 曬，於是就所有嘢都貴曬。 冇錯啦，嗱，我屋企即係長沙灣區，咁啊附近最近即係嗰啲對遠少少就咩五小龍啦，附近啲起乜起乜開始入夥啦，咁啊開咗間都好貌似中環 SOHO 區嘅一間餐廳，就係賣而家好流行食啲好靚嘅 burgers， 咁你 SOHO。百零蚊食個 burger， 我都食過，咁係食嘅真係好好食。我睇嗰個區都賣百幾蚊個 burger， 大佬。 唉，點頂啊？ 即係長沙灣以前實波係一個比較平民啲地方，你而家搞到嗰度都好貴。 深水埗長沙灣就係最多露宿者嘅地方，除咗 你嗰邊都貴，嘭嘭聲貴。 唔係咯，你嗰度起即係整呢啲咁樣嘅 burger 咁樣，你 點搞 啲人啫？ 所以我食開間家常餐廳，油煙。幾年28蚊嘅茶餐，而家去到34蚊，但係都發覺真係塊餐肉已經薄咗，即係話塊豬扒都薄咗，但係咁佢冇辦法，唔通你中加到40蚊，冇得再加，因為街坊茶餐廳嚟啫嘛，但係變咗佢咪有減少，同埋佢相對佢除咗話個租貴，佢都相對嗰個都未必係租嘛，佢可能相對係佢自己自資開幾十年，但可能啲原材料都好貴， 係食材貴， 食材好貴㗎，你整譬如你整蛋撻、整麵包嗰啲嘢都係貴咗，佢冇辦法唔加，即係可能佢嗰杯奶茶。入口嗰、那個嗰啲茶葉都貴咗，因為焗住真係要加到嗰個價錢， 係 淒涼嘅，其實 淒涼啊，係好坎坷啊，因為咧，因為跟住你播嗰首歌硬聽啊，呢啲叫做跟住嗰首歌咧就叫坎坷啊，播嚟聽下，呢、這個咧幾特別嘅，係另外一種咧，幾特別嘅 indie band 係 啊。 饮酒，饮大个头，天光翻工，日日做纸灯放工，总之收工，点解我仲系咁穷？真冇用 ，boss 一讲，冇自由彻底封锁，认真坎坷，最后我必要懒惰，天天奔波。你们计清楚，乜都要妥，讲加薪你会发错。与其实这叫折堕，无权力发表自我，长期受控制折磨，有苦恼自闭心锁。而其实我心一火，常常问有否犯错，求沉默理想如何，我想要不算太多。仲别太贪心，应该谂谂去参加救助扶贫，不必空等。等老友同大更新，相许一生无贡献，只有悔恨。如其实这叫折堕，无权力发表自我，长期受控制折磨，有苦恼自闭心锁。而其实我心一火，常常问有否犯错，求沉默理想如何？我想要。 呢一首咧，我都有播過嘅。咁啊，呢首叫《坎坷》啦。咁就 反映到好多而家嘅實況啦，真係好多行業嘅實況。 好多行業嘅實況啊！咁呢隊樂隊叫做 Hope 啦。咁就其實佢好得意嘅都係啦，即係呢一種比較特別少少，就係話一啲比較勞工少少嘅 band 嚟嘅。咁佢其中一個成員就係、是、即係佢都係來自唔同嘅階層啦，或者唔同嘅行業啊。咁啊，其中一個即係作曲嗰位咧，阿馬田咧，佢就一個。機場嘅地勤嘅員工嚟，咁而佢即係寫呢首歌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呢首歌叫《坎坷》啦，講佢即係翻工點慘點慘啦，就係講佢有一次咧，佢就係因為工時太長啊，就係做到真係有啲暈，係暈暈地之下嗰種狀態咧，佢突然間就唔得，我要寫首歌，就爆，即係突然間飛咗首歌出嚟，咁去講翻或者去即係記錄翻咧佢呢一種咧，好暈啊，好辛苦嘅狀態，咁成首歌都係講 即係揸到人乾曬嗰啲 啊。係啦，咁而即係係啦，我認識呢隊 band 亦都係因為即係之前同即係小公民合作，搞嗰只工人碟啦，野火嗰只碟，其中一首歌啦，呢、這個叫坎坷啦，對 band 名叫 Hope 啦。咁呢一種就係另外一種啦，佢哋就係工即係佢哋未必係我相信都唔係添，即係唔會係以呢、這、一個即係出碟或者去演出。作為一個主要嘅佢哋嘅夢想嚟，佢都係翻工，但係佢哋嘅作品咧又會可能喺一啲嘅即係工人嘅可能集會啊，或者係可能有行動嘅時候咧，佢哋又會出現啊，去即係去去為同啲工人打氣啊咁樣嘅，即係另外一種嘢嚟嘅。台灣都有嘅，即係台灣咧 都好多係啊， 好多咁其中有一隊叫做黑手，睇下先叫做黑。手 ，sorry 啊，黑手那卡西吓，那卡西嘅一个工人乐队咁样，即系亦都系嗰种嘅，系主力系做好多同即系工人有关，系、啦，或者系可能系同工运有关嘅一啲歌嘅，咁就主要系咧系放翻啲工人去听啊，或者就系嗰啲工人嘅场合去即系演出啊、打气啊、鼓励士气啊咁样。 喺呢集会，其实音乐系好振奋到人，同埋系嗰种鼓励性喺度，系唔可以缺少嘅，我觉得。 其实系嘅，咁但系咧，即系我谂近年即系可能呢种就系话音乐喺呢一啲咁样嘅场合发挥嘅作用系咁样啊嘛，咁所以咧，其实近年咧一啲即系，其实我觉得系有一种，其实系。打擊啊！打擊係一個即係社運場合，用音樂作為一種打氣媒介嘅一種嘅有一種嘅策略嚟嘅，即係話啊，你喺呢個集會嘅場合唱 K 咁樣就係、是、其實係即係戇居嘅，係左交或者係一種即係都唔係路嘅，即係你應該勇武，應該走去衝咁樣。即係講到你唱歌，但凡你唱歌咧，就係、是、一種即係妥協、一種投降，甚至乎一種失敗主義嘅表現咁樣。咁我覺得呢一種講法咧，就正正就係對於呢一種。音樂能夠喺呢啲場合發揮到嗰種凝聚啊、打氣嘅作用咧，嘅一種打擊嘅手法嚟嘅。咁就係啲人正正就知道音樂嘅力量，知道音樂可以有幾勁，點樣凝聚到啲人，點樣可以打到氣，所以咧就會有呢一種嘅講法出嚟咧，就要打擊。啊！你用音樂咧，你就係戇居咁樣，咁搞到咧，即係有時有啲社運場合咧都唔敢即係用音樂咁樣嘅，有時咁，我覺得呢樣嘢又係好戇居嘅，係我自己即係我都有人都問過我，即係話啊嗰啲咩社運場合唱 K 你點睇啊咁樣，即係我嗰個講法都係咁講嘅，即係我覺得音樂我絕對相信音樂有佢嘅力量， 係 但我亦都同意某啲場合咧未必適宜嘅，係啊，當你真係譬如真係喺佔領行動當中咁樣，如果打緊嘅時候，咁你仲喺即係海富口嗰度即係小清新唱即係 ukulele 咁嘅時候，的確就唔係好啱嘅，即係唔係好啱 mood 啊，亦都唔係好幫到件事，咁但係係咪等於就所有？你唱歌就係、是、即等於係你喺度搞事，或者搞破壞啊，或者係對件事冇幫助咧，我就絕對唔同意咯呢樣嘢。你自己覺得點睇咧？即係 我都覺得即係好多集會方面其實你上次一啲人出嚟講， 日本有冇呢啲例子？ 都好多，譬如好似你最近即係安倍晋三，其實佢係日本好多人反對，特別佢嗰個反戰 係。嗰、那個安保法 係啦，好似譬如版本龍一咁樣，佢係算去好翻，其實都去支持反戰啊、反核啊嗰啲。呢啲音樂 反對即係重新 啦，咁同埋啲聚會都係有音樂唱歌去和平，其實 係即係 你唔一定話要唱歌去 激發，譬如頭先你 fuck the police 嗰啲係另一種表達，但都有啲好和平，係係去表達用音樂表達一啲佢個睇法。問題，所以呢啲其實係好好緊要。 係喎，的確又係喎，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例子就係即係反對，係 啊，佢一個平民身份一齊咁，佢一個市民，佢都有權反對嘅。不過佢哋佢嘅影響力去希望令到佢發聲係多人支持件事，關注到呢件事好緊要噶嘛。 即係我覺得係啦，呢個就係你嗰個好敬重呢樣，係啊，即係喺呢件事上邊即係反對。呢、这、一個即係日本話呢個係安保法修憲，話呢一個即係自衛隊可以出外去， 即係之前佢已經係好多反核嘅行動已經出嚟啦，跟住都話佢病咗有 cancer， 醫好翻都即刻翻出嚟都參與翻出嚟嘅表，即係支持翻好多人。不過佢好緊要，大家覺得佢即係日本人嚟講係好尊重品或者個音樂人，佢做咗好多。即係佢嘅音樂嘅創作已經行得好前， 係 比人快咗好多十年。咁啊，後來就諗下，不如去做第二啲啊，即係關注呢個環保啊。即係佢之前佢開個 label 叫 Common，即係 Common， 不過中間加多個 M3M。咁佢以前我舊公司嘅一個 label 嘅。咁我參佢好，上面用個全部轉咗環保物料，做好多好環保嘅嘢。咁佢好支持呢樣嘢。咁跟住後來就係參加咗好多幫聯合國好似清除嗰個地雷嗰個行動，佢有同埋 David Silver 一集做咗一隻歌啦，班人啦，跟住係反核啦。咁後來就算治有 cancer， 佢都唔堅持唔用放射性治療嘅， 係 佢好強調呢樣嘢，跟住佢都好覺得反戰好緊要嘅嘢嚟嘅。咁呢啲音樂人，大家覺得佢就係佢已經去到咁嘅資歷，亦都亦都身體都出個毛病，但係仍然都覺得佢得支持得到，佢都要出嚟去表示啫。覺得緊要就係你大家覺得佢係一個 icon 就得，因為佢係人人關注到佢反戰呢樣嘢，好緊要呢樣嘢。 甚至乎佢啊， 行得咁前係好尊重佢。係 啊，同埋即係佢亦都因為佢嗰種又係國際視野，因為佢做嘅嘢已經 好國 際化 啦，好國際 化。 佢音樂年代已經係好國際啦，日本。七八十年代 YMO 電子嘢已經係國際咗啦，國際咗幾十年， 係啦。咁如果佢嘅出現亦都可以令到嗰件事吸引到即係全球嘅目光， 係啦， 係啊，即係嗰樣嘢亦都緊要，即係變咗唔係話淨係日本自己嘅一個 即係佢唔係話純粹好包裝性出嚟，佢真係聽到佢都唔肯用放射性治療，佢真係用翻第二，我唔知佢可能用漢藥定邊啲方法去醫翻好啦， 即係所謂另類治療 啦，係啦 嚇，都唔定嚇。咁即係，但係即係你反觀翻即係香港嗰種情況咧，就真係有時即係又要諗，即係逼即係不能避免地諗翻起嗰陣時咧，閱兵啊，咪有集藝人走出嚟， 哇！電視機 鞠曬躬嗰啲咁樣嘅， 聽乜播半首歌嗰啲喊啊啊啊啊！睇住、電視機都喊得了啊！ 係 哇，現場咁咪～暈低，徹徹底底抬入醫院。 哇！直情係會即係心臟病發添啦，應該。 咪咯，真 係，唉，真係。 即係睇完之後覺得嘔，真係會嘔。 真係嘔㗎。 即係哇！ 嗰陣仲有話吳孟達話自己共產黨員，不過嗰個都幾好笑啦。即係話我係共產黨員。 佢拍緊星爺啲戲啲對白嚟嘅，可能因為 mix 咗、忽及咗呢啲，唔好怪佢啦。 係啦，即係但係即係。 系啦，即系阅兵，即系嗰下又系真系，哇！ 系啦，呢一啲咁样咧，就会即系啊，走出嚟都系鞠躬啊，话即系感到好自豪啊，咁样。相反 ，OK， 你做翻少少即系正常正路嘅嘢，我可能系对于雨伞运动嘅支持嘅时候咧，我反而会俾人督灰嘅。 督灰啊！ 系啊，跟住即系跟住要俾人封杀嘅。咁我觉得 即系好似做咗个罪犯咁样。 系啦，即系做一件，即系你要做一样良心嘅事。 系啦。 你做一樣正確嘅嘢咧，原來係要付出好沉重嘅 代 價。呢、這個就係香港而家個核心價值。 即係就算你已經唔係話好激進，你即係可能真係好，即係一個好普通人嘅角度，應該即係正人應該做嘅嘢去做下，你都要俾人搞。 其實講翻何韻詩個 case 即係佢都叫做即係喺呢件事行得最前，但係佢做咗啲乜嘢咁激進啫？佢咪喺嗰度咩啫嘛？即係喺嗰度監察有冇一啲即係警察用暴力或者黑社會用暴力，同埋佢喺度露營啫嘛。 系啊， 做啲乜嘢嚟咧？佢有冇衝過咧？冇。 系啊， 系啊，有冇即系完全系即系好啲好温和嘅嘢？但系就已經好似即系甲級罪犯咁樣啦，即系喺呢個風 即系温和同温和冇分別嘅香港，其實都係換都係 label 嚟。 總之係啦， 你參與咗啲活動， 冇錯。同埋你係即系要做良心嘅嘢嚇，為良心而發聲或者做一啲嘢咧，係要付出代價嘅，付出好嚴重嘅代價。呢一個就係、是。 即係你諗下，對於下一代嗰個影響有幾咁大？即係話有啲咁用 icon 啦，見到啦，即係啊，佢為呢個良心發聲，跟住係賴嘢嘅咁樣。咁你以後咧就要個個做醒目仔啦，唔好即係講真話，唔好為你嘅良心即係去行出嚟啦。所有嘢你都係跟睇嗰個見風使你啊，睇下權力嗰一邊中意乜嘢，你就跟嗰啲啦咁樣。你唔好即係憑良心做人啦。 咁你邊個價值觀就會扭曲咗做人？ 一個咁樣嘅環境，你諗下一個咁樣嘅環境。如果真係對下一代咁樣繼續落去咧，你話即係你話對於香港，即係我哋講翻呢樣嘢，就是、對翻香港個創意啊，係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呢樣嘢唔係有直接嘅影響，但係其實係間接嘅影響。即係創意好多時就係話，我哋最心裏面最真實、最良心發自內心嗰樣嘢，係要將佢即係通過作品去呈現出嚟嘛。但而家就係話你嗰啲嘢你要撳住佢嘅，你唔好做出嚟嘅。咁你作出嚟嗰作品，咪就係嗰啲就係嗰啲咩咯，維樂樂啊，去即係擦鞋啊嗰啲咁嘅作品咯。 即係啲比較膠嘅嘢啦。 咁你點樣叫做即係孕育香港嘅創意咧？ 即係似佢創作其實就係好自由。 你就係要好一個好自由嘅環境， 乜嘢都可以， 咩都講得。你就算佢鬧你，你唔高興都好，你都要俾佢，咁樣先叫創意啊嘛。喂，唔得嘅，封殺你嘅，你講啲嘢唔啱聽就要啄你嘅。咁你講咩創意啫？你整多幾多十個基金， 創新局 開多幾多個即係創新科技局，又點會有創意啊？真係嘥 Q 氣。唉，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講下講下就 係啦。 咁啊，喂，今日多謝曬你。 咁我哋下次我再帶多啲唔同嘅歌， 喂，好啊，你已經 share 翻多啲咁嘅嘢。 好啊，多謝你先。咁啊，好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好， 好，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正功，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不到我的，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夜。